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出边啊望一望嘅天气几多度先？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咁啊冇前一两日咧朝头早咁清凉嘅感觉啦。不过空气咧啊又好过前一两日，咁啊根据数字系咁讲嘅，话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咧都系3，咁啊低水平嚟嘅，咁啊即系好似天文台所讲啦，亦都冇之前嗰啲即系相对湿度50%嗰啲咁低啦。都话过咧，就系慢慢咧会有啲潮湿嘅感觉出翻出嚟噶啦，系嘅。而家咧就相对湿度82%啊，吓咁啊，比前一两日的而且确咧嗰个嘅叫做干燥嘅感觉咧就冇咁厉害啦，可以咧就系湿润翻少少，咁啊最好啦，个嘴啊同啲手咧唔使爆擦爆得咁犀利啊！谂开心机嘅时间，而家咧就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嚟到咧就系2020年嘅11月17日星期二嘅早上，咁啊当然晨光第一线继续咧都有白月浩陪住你哋朝头早嘅时候一齐起身啦。 晨光每日一格。 你身边有几多个朋友呢？试下攞开你个电话簿出嚟揭一揭先。发现呢原来自己身边嘅朋友有好多、啊。哎呀，不过酒肉朋友比较多啫，阴公。唔使愁，唔使愁，个个都系咁噶啦，香港地。咁但系酒肉朋友多唔紧要，都唔系一件悲哀嘅事嚟嘅。咁反而咧就你揭一揭你嘅电话簿啊，有几多个系可以真心真意同你做到一个 friend 嘅呢？真系可以系你嘅知己嘅，可以同你倾心事嘅。就算你 call 哦，而家呢一个系酒肉朋友，但系当你发觉原来将来一有机会嘅时候，哦，原来你同佢又可以倾得好埋噶。今日你可以用酒肉朋友去到形容你电话簿入边嘅人，可能系因为大家认识未够深入，可能系因为大家仲未有一啲真真正正大嘅历练去到磨练你哋两个嘅合拍度，以及咧就系关系。今日可能你仍然会觉得，佢都系一个普普通通嘅朋友嚟嘅啫，但系可能将来佢会成为你嘅知己。咁啊，好似我以前细个，唔知道大家有冇同样嘅经验？咁啊，喺小学嘅时候啊，梗有一两个同学咧睇唔顺眼，唔识佢噶，隔篱班嘅。不过排队嘅时候排我隔篱嗰行，咁啊大家你眼望我眼，唔系咁中意对方咯。咁点啊？由佢咯。哎呀，不过点知中学嘅时候，唉 ，form one 都冇乜嘢 ，form two 嘅时候同一班、啊，同一班咁点啊？初头梗系又系你眼望我眼噶啦，小学队唔够咩？都冇同过班噶啦。点知去到中学嘅时候咧，哎，一拍即合、啊，因为当其时咧。老师就将我哋两个放埋同一张台嗰度，好啦，咁啊焗住合作，焗住倾偈，焗住上一啲嘅 workshop， 啊发现，咦，原来佢又唔系想象之中咁差嘅啫，仲几好倾嘅，所以今日咧，你可能仲未觉得喺你身边嘅人成为你嘅好朋友，可以分享你心入边嘅说话，但系其实可能了解多啲，佢一样可以成为你。最好最好嘅朋友嘅 friend friend friend， 跟佢做个 friend friend friend friend， 跟佢做个 friend friend friend friend， 跟佢做个 friend friend friend friend， 跟佢做个 friend， 跟佢做个 friend， 惊到咪使惊，我要执得好正，着靓衫反起领，摁下摁下似捉餐艇，跟佢做个。把口要好听，赞佢生得好靓，对佢打着感应，拖到手仔我就灵。认真攞命，认真攞命，越见得多佢，佢越正。买只戒指，镶翻粒钻石，唔话佢听。认真攞命，认真攞命，问我点解冇放大镜？唉，佢话嫌细夹咗。唱歌声好靓，我吉他甩咗病，两个跳舞认真抢镜，跟佢做个 friend， 惊出 一两份惊。有鱼揸紧遮病，米果沙煲乱订，知己可以做成。随笨有车，认真攞命，认真攞命，望见啲弯佢猛乱掟。哎，我念徐艺阿妈救命，跟佢做个 friend， 国文两份听，去咖啡湾餐厅，再转车出粉岭，两个廿晒一打西饼，跟佢做个 friend。趁两份惊，有鱼揸紧车病，米个沙煲乱掟，知己可以做成。有鱼揸紧车病，米个沙煲乱掟，知己可以做成。 早上6:15的时间，出面2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2%。friend， 我们身边有很多，其实原来一直都是我们的 friend， 可能你没有留意啫。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晨光 Coffee Time。 香港邮政咧就宣布啊，将会喺明年嘅一月至到六月期间咧发行六套嘅特别邮票，诶、哎，邮票、啊。我细个都有储噶，系细个，细个啲邮票咧都几霹雳噶。点样霹雳法咧？有啲系三角形咧，外国嗰啲啦，三角形啊，咩梯形啊、圆形啊，都好似喺个邮票簿嗰度咧。每几年咧执嘢嘅时候就会望一望，啊，呢、這个三角形嘅邮票又喺度啦，真系开心啦。老实讲啊，对我嚟讲咧，储喺度都绝对唔系为咗咩增值啊咁样。即系喺我的角度嚟讲，一个咁样嘅邮票值几多钱啊？系咪最多几廿蚊好唔好？咁我留翻喺度，我个人仲开心。得闲揭下佢啊，有好多以前嘅回忆仲喺度。好啦，睇翻咧就是、香港邮政啊发行呢一个嘅特别邮票啊，当中最瞩目嘅咧就系、是、以《三国演义》为主题嘅特别邮票，市民咧可以即系开始噶啦啊！咁啊喺呢一个嘅邮票策划以及咧就拓展处嘅网页。甚至乎咧就有一个咧就叫做邮趣 at Hong Kong Post Stamps Facebook 专页咧就进行订购嘅，咁啊邮票咁啊都有啲人咧就中意嘅。三国呢一个嘅主题咧都几特别嘅，咁啊由以前《三国演义》入边嗰啲嘅叫角色咧幻化出嚟好多嘅人物咧，都系啊令到我哋脍炙人口啊吓。五虎将入边我自己最中意咧就系赵云啊，因为点解咧？够阿斗啊嘛，系咪几有型啊？好睇睇先。啊，邮套咧就系、是、包括啊六枚嘅邮票同埋两款嘅邮票小型章，咁啊由著名画家董培新咧就古惑八望脍炙人口嘅经典场面，包括咧就桃园结义啊，走出论英雄，咁啊千里送嫂啦，三顾草庐啊，赵云救主都有，诶啊食正我嗰个中意嗰样嘢添，空城计。啊，等等等等，仲有草船借箭添，咁啊，即系孔明都喺度啦。咁啊，其次咧，咁啊，亦都见到咧，就系有呢个牛年嘅套票，咁啊，邮票嚟嘅，咁啊，都一样会喺呢度啦。仲有啲乜嘢咧？咁啊，话咗有六套噶嘛，例如咧就系舞狮，咁啊，舞狮嗰个咧就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龙狮文化嘅小型章，咁啊，呢个就会喺二月嗰阵时咧就放，大家留意住啦。好，仲有一个咧。我都有兴趣，叫做香港怀旧小食特别邮票，咁啊入边有咩咧？鱼蛋啊，呢个咩嚟噶？糖葱饼，哦，糖葱饼我比较少食啊，唔好意思。仲有咧就煎酿三宝、菠萝油、卤水泉、花生糖。咁啊见到有个大啲嘅邮票嘅小船章嗰啲咧，就有肠粉，咁啊帮你捞埋噶啦，又有啲饼干啊、钵仔糕啊、豆腐花啊、鸡蛋仔，呢个咧就要等到四月先至出啦。好，另外就系仲有一个爱护动物协会百周年为题嘅特别邮票嘅，咁啊呢啲邮票到时大家就可以，诶、哎，哇，中意嘅人咧就可以按时就自己揿掣储埋佢啦。 天将要到，情人可否感到内疚？ 情人编织的借口，我早已知，爱恋再没有。 我的一颗心被你通通拥有，今天跟你的邂逅，谁料到我俩这天终于会分手。 情人根本不会知，情人始终不会在意， 情浓消失仿似烟，这一切失去竟已渐变。 我的一颗心被你深深伤透，当天跟你相爱后，其实你再不珍惜不会内疚。 爱你爱到太伤痛， 爱到爱已变冰冻，相恋得太冲动， 情浓如火有用， 为何爱意有裂缝？ 爱你爱到太伤痛， 爱到爱已变冰冻，今天都已经冻， 柔情如意消失去， 一首歌曲嚟自毛奇言，加上彭玲《爱你爱到太伤痛》，其实呢只歌都系我细细个嘅时候听。23度嘅气温啊， 我系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你又一早起咗身啦，林慧。 系啊，因为早起身咧，其实对我哋嘅身体嚟讲咧，系有好多好处噶。想唔想知啊？ 我想、啊，讲嚟听下。 其实咧，因为咧，我谂啦吓，我哋呢个团队里边咧，最早起身嗰个咧，一定系你噶啦。 吓、 啊，同埋咧，最迟啲旅行咧， 你都可以早啲起，早过起身，即系早过我起身，起身耍太极又得吓。 嗱、啊，都可以嘅。咁啊，但系咧，因为咧，我哋都系早起嘅人啦。咁当然咧，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咧，都系早起身。咁所以呢其实都要鼓励大家，原来呢早起身呢有好多唔同嘅好处㗎喎。咁啊经过呢一个世界权威嘅机构呢，好多嘅学术研究，唔系就一个国家啦，系好多国家，陣间你就知 道。权威啦，权威啦。 系啦，早起身咧有好多好处啦。第一就系、是、精神状态咧，原来系特别好过。 嗯，啱啊，我都觉得、 有啲研究就话咧，如果早起身咧，反而个人咧就会心情好啲。如果咧早起身惯咗，但系突然之间一日迟起身咧，系好容易发猛疹噶、哦。 系嘅咩？ 会咧，真系。 唔系，我谂个礼，我谂个礼拜六日嘅时候咧，就会瞓晏少少。不过我所谓晏少少，可能六点几起身，啊又差唔多。 你好晏啊，嗱咁啊，听埋啲好处啦。另外咧，早起身咧，我都有啲怀疑到底关唔关事咧。佢话咧，皮肤会特别好，同埋黑眼圈咧就会少啲。 呢、這个梗系关事啦。你睇我都冇乜黑眼圈，可能我啲皮肤黑啲啦。 嗱，人哋有原因噶，人哋话因为咧，其实你早起身咧，其实个新陈代谢系会畅顺啲嘅，咁、所以咧，就明显地好似个样望落去系咪后生啲啊？你咪即刻觉得自己好有价值咧？ 系啊，正啊呢、這个。 第三就系头先咧，由于讲咗个心情会好啲啦，咁、所以咧，患上抑郁症嘅风险咧又会细啲噶。 哦，唔怪之成日笑到啦，朝头早嗰啲人。 你有冇觉得自己成日傻笑啊？ 傻笑就冇、啊，我反而就系觉得个人咧，容易啲保持一个开心嘅心情。 都系嘅，我觉得只要自己心态正确咧，其实咧嗱。讲真啦，你六点钟起身又好，七点钟起身又好，十点钟起身又好咧，其实咧个分别应该唔大嘅。咁不过头先讲嘅咧都系一啲数据嚟嘅啫。咁另外有一个咧，我觉得对于我嚟讲系啱嘅。佢就话咧早起身嘅人咧，嗰、那个专注力系会高啲嘅，同埋办事效率咧都系高啲嘅。 咁梗系啦。 我咧细个嘅时候咧，如果夜晚黑咧啲书温唔切咧，或者啲功课做唔晒咧， 我是会睡觉的。 嗯， 即早啲瞓。 系。 跟住第二朝宁愿早多少少起身先至做咧、 嗯。 我嘅情况咧就觉得个头脑系特别清晰嘅，同埋咧似乎望住啲功课咧都好似会觉得琴晚唔识，唔知啊今朝会识翻。 哦，系啊，因为咧夜晚你个人攰啊嘛，咁你朝头早啱啱一瞓醒嘅时候咧、嗯，其实个脑筋啊最好就我嚟吸收，所以你呢一个咧方法好啱咧，嗰啲读书嘅朋友咧，即系听一下，夜晚咧读到懵啊、嗯、入唔到脑嘅时候，哎读嚟做乜嘢？还都入唔到脑咯，嘥时间，不如瞓觉啦。第二朝头早起身读翻咪得咯。 系啊，呢、这个就对于我嚟讲系 work 啦。咁、 嗯、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试下嘅。即系如果去到夜晚黑真系已经好攰啦，咁啊望下个钟，觉得嗯都系时候要瞓觉啦，要俾自己嘅身体调节下，同埋有翻相应嘅新陈代谢咧。不妨试下头先我哋讲嘅呢啲方法，嗯、就早啲起身，可能咧花多少少嘅时间啦。咁啊。就可以将啲嘢好快速咁样做晒佢咯。 系啊，咁啊试一试啦吓，唔该晒 Barbie， 我哋转头又打俾你啦。 好啊。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系啊，朝头早早起身咧，永远都系有啲着数嘅。希望大家都可以早起到啦吓。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咁啊，喺屋企入边咧，有一啲嘅叫做植物咧，佢哋就唔需要咧就特别起身啊，可以为你服务嘅。因为咧，原来都有好多唔同嘅植物喺我哋生活入边或者家居入边咧，可以起到一啲好有用嘅作用噶。例如啲乜嘢咧？嗱，而家就进入秋冬啦。可能因为天气突然之间变冷或者温差大，其实容易令到我们血管收缩的。除此之外，空气入面的污染物其实对我们血管的伤害也都很大的。而一些叫做造氧盆栽，即是可以造氧气的盆栽，好像就是一些过滤网那样，可以简单轻松又可以过滤一下我们叫做家居入面的空气的。咁例如啲乜嘢咧？可能你都聽過嘅喎，啊，苦味蘭啊！我最近咧有去到一啲，譬如商場，咁佢哋咧個洗手間入邊咧都種咗你個盆栽，佢哋仲特別掛咗個牌咧，就係寫住呢一個嘅苦味蘭啦。不過咧，除咗苦味蘭之外咧，亦都有其他唔同嘅植物咧有幾好例如吸甲醛啦，消除二氧化碳嘅功效嘅，好似咧就係蘆薈、黃金葛同埋蝴蝶蘭啦。其中咧蝴蝶兰啦，如果办公室咧有影印机嘅话啦，容易有油墨啊，有油墨咧就容易有呢一啲叫做二甲苯啊，咁而蝴蝶兰咧就可以消除部分嘅二甲苯，净化一下我哋嗰一个嘅空气，咁令到我哋吸起上嚟嘅时间咧就可以舒服好多啦。唔知道你 office 嗰度或者你嘅屋企又会唔会准备定呢一啲嘅植物，随时候命为我哋服务呢？ 只高空迎战前面急风，人也看似飞鹰翱翔即将，天空海阔若你肯，其实都可操纵前方，无论疾痛仍力拼每分钟，前路纵使崎岖仍怀自信，不惜一切未跌低，难道甘心沉谷底，不必怕，已捉紧你，不管怎样亦等你，雨过天晴以后，笑脸等于报酬，要以我手脚拯救出成就，过渡期无需喘气，竭尽力从不舍弃，要与每刻竞技，凭瞬间扭转身如死，要有这份勇气。流磨延续使命，随时随地真正，如陷困境都可全情力拼，一分一秒在倒数危难之中取胜，沿路有我身影陪你幻越险境，谁怕前面有悬崖和绝岭，不惜一切未跌低，难道今生沉谷底，不必怕，已捉紧你，

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电子产品可以令生活更方便，但是加热烟和电子烟都会释出致癌物，而加热烟和含有尼古丁的电子烟亦会令人上瘾。为己为人，拒绝加热烟和电子烟，一次都不好试。想了解更多有关加热烟和电子烟的害处，上 www.taco.gov.hk 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6:36的时间啊，啱啱转咗6:36，今日朝早23度的气温啊，11月17日，直播室入边咧，继续都有白权陪住你哋一起起身啊，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百科。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其实早前咧都有报道过，喺香港有好多唔同嘅雀鸟。啊！呢啲嘅雀鳥咧，就可以話咧，每一年咧都會有好多唔同嘅調查嘅。好啦，其中一種咧就叫做山斑鷗。嗱，香港嘅土地變化亦都影響咗咧，就係雀鳥嘅生存環境啦。咁啊，所以咧有一個叫做香港鳥類分布調查。咁基本上咧每一年咧都會係做噶啦。咁亦都可以分析埋咧，就過去30年啦，雀仔嘅分布結果。結果顯示分布下跌的鳥類入面超過70%，咁就係、是成為咗咧，即係原本係棲息喺農地同埋荒郊嘅雀鳥啦。其中以往市面上常見的譬如喜雀的分布範圍都下跌了接近60%，其中最嚴重就是山斑鷗，更加就大跌呢一個80%添。所以我哋在路面上面可以見到的雀鳥的種類有機會會越嚟越少噶。整个调查咧，总共录得咧就281种唔同嘅鸟类啦。其实咧都仲有唔同嘅品种喺度嘅，咁我哋更加要爱惜啦。当中咧240种咧就喺冬季咧就有记录，咁香港嘅冬季都算系和暖噶啦。咁如果比北方，咁所以咧好多嘅雀鸟亦都会喺呢一个时候咧就过嚟，喂避一避寒先。头先讲过咧就系山斑鷗啦。山斑鷗咧就系属于鸠甲科入边嘅其中一种嘅鸟类嚟噶，总共咧有叫做6个嘅亚种。好啦，咁佢本身咧几长咧，其实又唔系好大只嘅啫，身体嘅长度大概30cm 左右啦，个嘴啊、爪啊嗰啲咧都系平直嘅，不过咧有少少嘅弯曲。嘴咧系比较上柔软噶，咁好似一层嘅蜡嘅膜咁样嘅。好啦，咁大家最容易咧就系分别佢哋嗰个嘅颜色噶嘛，系咪？佢身体咧就系深色扇背斑纹，咁有一啲绿绿地棕色嘅。佢哋嘅腰嘅部分啦，虽然你都好难分佢嘅腰，即系只脚上面嗰个位置咧就有啲灰灰地，接近呢个尾巴个羽毛嗰度咧就有啲近黑黑地咁样嘅。只脚咧。下体啊，佢脚多数咧都系粉红色，或者咧甚至乎只脚咧系红色嘅。咁啊飞起上嚟嘅时间啦，咁啊根据资料咧，呢个就我都有啲拗头。资料就话佢飞起上嚟嘅时候咧，就有啲高频嘅扑扑声。啊，平时啲雀仔系唔通系啪啪声，所以佢喺字面上形容嘅时候就话佢系高频嘅扑扑声。佢哋都會即係一 pair 一 pair 咁啊，或者有陣時你見到一隻嘅話，可能佢另外個 pair 都喺附近啦，一 pair 一 pair 活動嘅。咁最中意咧就係喺嗰啲譬如農耕區啊、村莊啊、房屋前後 寺院嘅周圍啊，咁啊去到咧就係揾呢啲食物嘅。咁咧佢有冇係咪淨係香港先至會有㗎？其實都唔係嘅，都有幾多地方咧擁有呢一種嘅雀鳥嘅三班溝。咁例如係遠啲嘅喜馬拉雅山脈、印度咁啊、東北亞啦、日本啊、中國大陸同埋台灣。咁啊，亦都咧就係會有嘅。咁啊，更加喺北方嘅鳥類入邊咧，咁如果係要南下過冬嘅時候咧，呢一種嘅雀鳥咧，其實亦都咧一樣會嚟到嘅。所以咧，咁啊，而家都11月17日啦，可能我哋喺市面上啊，比較上咧容易，希望大家唔好淨係見到麻雀啦，麻雀嘅最多嘅，或者唔好淨係見到白鴿，咁啊都可以咧就欣賞一下其他鳥類喎咁樣。咁啊之前咧我亦都有喺唔同嘅地區嗰度咧，市區嚟嘅，都有見過一啲嘅雀仔咧，哇飛上嚟嘅時候咧，佢係成隻白色嘅，咁啊飛上嚟嘅時候條尾咧好長，條尾咧仲長過佢嘅身體。咁啊飞啦，咁啊一路飞嘅时候咧，嗰条尾就随风飘逸，咁啊都有一种咧非常之神仙嘅感觉。如果佢系红地色嘅话咧，我会怀疑佢系凤凰噶啦。不过佢咧就白白地色嘅。我应该问下啲专家，到底我嗰日见到呢一只嘅雀仔，吓系啲咩雀仔嚟嘅咧？我又冇听到佢嗌啦。如果唔系扮俾大家听噶嘛，系咪？如果扮得似嘅话。 那些胭脂色的香槟色的伸手可折的段段艳遇处处有艳都放在眼前害怕彩花天黑路远情愿对路边灯饰眷恋那些玻璃上的水晶雕的一足即碎的逐步逐步进占世界通向没有缘地厚天高越寂寞难免谁家有后院修补破损燕尾蝶疲倦了在伟大布景下这地球若果有乐园会像这般吗摘去鲜花然后种出大厦层层叠的进化摩天都市大放烟花耀眼烟花随着记忆落下繁华像幅广告画蝴蝶梦里醒来记不起对花蕊的牵挂 这是 Shine 的一首歌曲的燕尾蝶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K Radio 2有音乐有快乐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呢位朋友头先已经打咗俾佢啦佢就起咗身啦早晨啦林慧 早晨啊，白远浩， 系你而家都系准备上车噶咯，系嘛？ 系啊，不过就未有车咯。 哦，因为啱啱听到嗰啲火车嗰啲声，嗰啲信号声。 哦，系咩？咁都听到咁犀利？ 系啊。 啊，你都系啲习惯火车人啦、啊，睇嚟。 梗系啦，我哋呢啲即系你嗰个中意揸车咩？唔系为咗快，我都唔会揸车。因为坐车嗰个感觉咧，即系同听众分享一下。其實坐車咧，我自己真心係覺得都幾舒服嘅。無論係火車定還是係，即係無論係鐵路定還是係巴士咧，我都中意坐喺度咧嗰種好悠閒嘅感覺。你又可以喺車上邊咧望下其他人啦，即係望一眼好啦，唔好望住啦。又或者你係，又或者咧你係可以做下自己嘢啊，例如上下網好似當網吧咁啊，而家更加得啦。我細個讀書嘅時候咧，如果坐啲長途巴士咧，就會拎本書出嚟睇嘅。咁又或者你坐火車嘅時候咧，又可以聽住晨光第一次，或者中意聽住歌又得。所以咧，公共交通工具對我嚟講咧，我覺得都係一樣幾舒服，可以令到我哋放空嘅一個方法嚟。 我自己咧，因为朝朝早都系搭公共交通工具翻工啦。我感觉上咧，其实咧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咧，嗰种感觉咧系有好多人陪伴住你咯。因为大家可能去嘅目的地虽然唔同啦，但系翻工嗰一程路咧个目的系一样嘅。例如可能我哋搭嗰架车都系一齐翻工啦。有时细个嘅时候就一齐翻学啦。尤其是咧，你头先讲起话睇书咧，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如果我自己拎本书出嚟温习测验或者考试咧。 見到隔離嗰個雖然係唔識嘅，甚至乎唔同學校啦，跟住咧佢又拎本書出嚟温喎。咁你會好似覺得哇，有一種咧競爭，即係當然良性啦，因為我都唔識佢嘅心態就係、是，咦，睇下你温幾耐，我又温幾耐先。咁你會特別好似覺得咧，哇，喺嗰個嘅鬥心啊，同埋嗰個嘅戰鬥力咧，都會強啲嘅。 嗯，係啊，以前咧我搭巴士咧，因為都長途巴士嚟嘅，即係我坐巴士翻學嘅時候，仲係熱九年代咧。咁所以咧嗰陣時，喺巴士上面咧都會識到啲朋友仔嘅、 哦。 即係、雖然就係啊，雖然就唔係話會交換曬電話號碼，跟住大家又再約出嚟食飯咁樣。因為嗰程車咧，雖然話就話長，但係佢上車嘅時候就係喺對我嚟講係中途先上車嘅。咁成日咧就因為唔知點解嘅，朝頭早巴士啲人咧好中意就坐慣嗰個位咧，就係、是、坐翻嗰個位嘅。咁、 哦、啊，係啊，係啊， 係啊，咁所以咧就嚟嚟去去咧都係唔同嗰幾個人咧會坐我隔離嘅。咁啊變咗咧坐下坐下嘅時候，有陣時大家咧又拎本書出嚟睇。就好似你头先咁啦，呢本书出嚟睇，呢本书出嚟读嘅时候咧，就会话：，诶，哦，你又系同方噶，喂，你哋嗰度教我啲咩噶？系啊，跟住倾倾下咧，会觉得咧就咦，都几好倾咁样。不过因为以前咧又冇啲手提电话啊嗰啲咧，又哎呀费事啦，攞晒屋企电话咁，好似唔系咁好咁啊，所以咧坐完嗰程车咧就拜拜咗啦。咁啊，如果而家咧，我嗱而家有两个情况嘅，第一你就识咗佢，你可以交换电话啦，或者交换联络方法，唔一定电话号码噶啦。而家另外咧就系、是。而家就未必識到啦，反而我另一個感覺就係、是，因為大家咧都係顧住望住自己個電話，又或者係、 太專注啊， 太專注啊，就疏忽咗咧身邊嗰啲人。咁其實有陣時候你望下側邊嗰啲人啊，做緊啲乜嘢啊，有冇人需要幫忙啊，有冇人需要讓位啊，其實咧都係好需要大家去到留意一樣嘢嚟嘅。 其實望多啲咧，你分分鐘咧就會發覺每一日咧都會睇到身邊有啲嘅小故事。有啲可能係好感動嘅故事啦，有啲可能係好人好事，譬如好似頭先所講話，幫一啲有需要嘅人上車啊，讓座俾佢哋啊，甚至乎咧，有時睇到啲好温馨嘅故事嘅，即係朝頭早呢啲時間咧，都有偶爾見到有一啲家長係帶啲小朋友翻學嘅，同埋咧有好多係咁早咧就帶埋小朋友落街食咗早餐先，咁呢啲都會見到嘅。咁啲畫面咧，其實有時咧，你都覺得好温馨㗎。 係啊，喂，好似我咁啊，牛高馬大。不過有陣時候如果坐交通工具，我即係而家呢個時候都直腳傷咗，拐下拐下咧，都有唔少人咧係會主動讓位俾我㗎。即係我喺 咦，你真係做咗你自己親身測試喎。 我真係覺得咦，都幾温暖喎。即係架火車入面搖下搖下，但係都有人讓位俾我，我都覺得幾舒服嘅，即係覺得人間有愛嘅。咁所以朝頭早咧就唔好淨係好專注，咁啊喺度 loop 你個電話啦嚇。咁如果你而家聽緊成功第一線嘅，又搭緊車嘅，不妨望一望身邊，咦有冇人需要讓座？咁啊讓個位俾佢，咁啊人間就充滿愛，大家開心啦，係咪？ 好啊！ 好啦，你快啲翻嚟啦，我哋轉頭見啦，再見。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星期二早上職場 QL 入面，咁電話旁邊喺我哋職場陷阱呢個環節，邀請到呢就係我哋嘅人力資源業務伙伴策劃師 Vince 喺度。早晨 Vince， 早晨， 你好啊。咁而家經濟都曳曳地啦，咁工作呢大家都係攬住喺身㗎啦，有啲咩方法令到佢哋會覺得我份工好安全？ 首先我头都讲啦，头先即系我一话工作量大咧、真系首先唔好忍啊，即系有机会，即系你要知道你个 option 其中嘢一定要叫救命嘅。 系 咁，但好啦，咁啊点样叫救命咧？即系唔系下下都叫救命，你叫得多冇人应你。咁但系好啦，通常都会即系首先咧，第一时间咧一定要系同老板沟通先啊，成日都系咁啊，沟通，咁啊先至同老板讲究竟你嘅工作量如何啦。是不是可以有機會去褪一啲嘅叫做死線啦、啊？咁通常第一樣嘢就會諗係唔係可以同老闆去傾下啲即係死線可以去褪一褪啦、啊？呢個係第一時間可以諗嘅方法嚟嘅。咁、因為其實對上唔係你交功課，而係最後都係你老闆交功課噶嘛，係咪？ 係啊 係啊。咁你問下你老闆先，究竟邊啲死線先，邊啲死線後，或者係唔係真係一定要一齊去交？好啦，咁如果真係一齊去交嘅時候咧，咁一定要好啦，要好。好老实咁同老板讲，喂，我真系交唔到，或者我就算我不眠不休同你做，我都交唔到。 做唔到咪好淤咯，老板觉得喂你做唔到嘢、啊。 老闆呢亦都有佢嘅責任呢，真係要望啦。究竟係咪你做用錯方法呢？你係咪入咗個死胡同呢？你做用咗啲錯嘅或者即係愚蠢嘅方法去做，其實你唔使咁樣嘅，可能好快一點你就有條路即刻去到終點啦。嗱，呢一個呢千祈唔好介意話叫做暴露咗自己嘅弱點。我成日覺得即係就咁前設啦，唔係下下都走去求救，即係唔係下下都嗌救命。而當有啲真係覺得你覺得係有啲位你需要去 voice out， 或者你去到哇真係如果交唔到呢牽連到個老闆啊。 第一个方法解决的这个工作量大就是直接跟老板讲了。但是如果老板你面对着十个 job 都是下午五点前 的 deadline， 那他最多都可能帮你抽走几个，你还有这么多还可以怎么搞呢？ 是啦，那么第二件方法，第二件事就要了解，先了解了你的底线先。即是刚才我说的不眠不休，你是不是真的可以不眠不休一个星期都不眠不休？没人可以做到不眠不休的嘛。学你话斋，你不睡觉你就是做错事，你分分钟要用得双倍的时间去修正才再继续做到。其实是没效的，是一个不有效的方法来的。咁啊，先知道自己嘅底線點樣先，咁啊要計條數啊，計數嘅。但你要知道究竟你成盤、你計劃或者你再宏觀啲，究竟成個情況個係點樣嘅情況？咁好啦，有啲咩係你嘅控制範圍之下做到幾多出嚟呢？清楚呢一個環境先。咁然後呢你就要即係我亦都有聽到啲同事曾經同我講過，非常之好，我成日讚佢做得好，佢真係同老闆講，我淨係做到呢啲呢啲呢啲，其他呢啲我做唔到。你要想方法，他是好，当然啦，他不是乜都叫做蛇，他是真的很有理据，他也很有即是那个数据去支持他可以做到什么出来。好啦，剩下那些是真的你的老板是有责任去帮你处理的。是啦，当然啦，去到是啦，又去到老板啦，我就即刻将顶帽即是戴上老板顶帽啦，在他的脑里面有点想，因为我都要即刻交功课的嘛。咁他都是真的要找个方法，有机会跟他同他老板讲。 再高一级的上司。 嘅 support 攞翻多再上一級嘅支持，即係因為上次都係一級一級咁樣上去嘅啫，咁啊變咗咧，佢就要去再揾啲支持，嚇係咪即刻請個或者係立個同事過嚟啦，或者係另外一條 team 調啲人過嚟啦，或者真係可能去到老闆再老闆嘅層面走去可以 push 到，即係可以再撐一撐條死線啦，因為你知道通常都係會靠啲大老闆啊，先至叫做夠壓力或者把聲夠大，先至可以幫你去再撐多條死線嘅。你淨係真係可能需要再叫做話 escalate 再上去向上申報，或者再向上即係叫做求救。咁呢個係一個第二個方法，即係當自己啦搞唔掂，即係你同你老闆之間睇下先知係咪可以拆掂先，拆唔掂啦，就真係要再向上一級去再叫做叫救命。或者去再讲翻成个情况， 其实都是坦白同即系 冇错， 直系上司讲啦。咁如果一有啲咩事，咁大家都系以公司嘅利益为大前提，因为做上司嘅都想帮公司系好简单咁样解决咗啲问题噶嘛。咁如果个同事都已经爆煲，你即系解决唔到问题啦。咁啊，作为一个管理层，梗系要帮呢个已经爆咗煲嘅同事继续解决埋其他问题啦。 系啦，其实最后就讲紧都系帮公司嘅啫，即系最紧要唔系即系讲紧最后如果功课交唔到咧，其实有牵连喺度嘅，都话团队嘅合作咧，系就算老板每一个唔系老板要帮你解决问题，而每一个。角色都有佢自己嗰個叫價值嘅，咁唔係話老闆係走嚟同你去做，我幫你做埋一份，但可能佢嘅價值就係幫你可能再向上叫做俾個 佢可以幫你。帮你优化你嗰个工作嘅空间，令到你可以用更少嘅时间做更加多嘅嘢。所以呢样嘢真係要去好地沟通嘅。咁记住呢、這个呢係一个处理你面对工作量大嘅不二法门啦。好，今日讲住咁多先，我哋下个星期再讲啦。唔该先。 我係崔杰彤，我好少喊㗎，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神光第一线。 晨光 Coffee Time， 6:53嘅时间先同听众望一望天气啦吓，咁啊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嘅，日间大致天晴，最高嘅气温啊大概27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早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啦，咁啊展望啊明日大致多云，星期四以及星期五天气咧系，天气温暖，早晚有一两阵嘅微雨，同埋咧都系薄雾啊吓。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82%嘅，咁啊继续有白卷女同你哋揭揭揭啦。 晨光 Coffee Time 揭到系啊，而家咧的确即刻受到疫情影响啊吓，好多嘅商界都考虑咧就系、是、到底点样可以咧就令到自己嘅业务做得更加好，开源节流。啊，一项嘅研究指出啊，十八至到二十四岁叫做 Z 世代啊，除咗咧就系、是、重视晋升嘅机会之外，啊工时啦亦都系非常之着重，同埋咧就会睇下公司嗰个嘅价值观、啊。好啦，咁有团队咧就认为啊，企业单纯讲社会责任已经咧就唔足够，反而咧就应该喺疫情底下点样化危为机，将商业啦、社会啦，点样可以共赢嘅呢一种嘅概念流入去呢个商业模式入边。有参与研究嘅公司咧就话到啦，致力咧。将呢一个业务咧就推动去呢一个嘅叫做概念入边，其中一个方法咧都系好啱咧，就系、是、新一代年轻人佢哋嘅思维模式，就是、叫做四天工作制，雇员咧一个星期咧就有一天咧系可以在家工作嘅，呢、这个咧系希望可以变成恒常嘅工作模式。因为之前咧，大家都试过好多嘅情况就系、是，因为疫情关系啦，大家都要在家工作。咁我相信好多嘅公司都试过就系、是，原来在家工作又唔系想象之中咧，咁差嘅，都一样可以咧，就系、是、处理到某一啲嘅事，因为人啊识得变通噶嘛，系咪？咁所以咧，而家呢啲公司咧，佢哋都喺度谂啦，啊，其实如果将嗰个方法转一转，咁啊令到咧就系、是、同时。多咗一日嘅时间喺屋企，啊会唔会容易啲处理埋佢哋自己屋企嘅事务咧？俾多啲私人空间佢哋，同一时间佢哋亦都可以处理到公司嘅业务嘅话咧，咁就可以达到咧就系 win-win 啦，亦都可以咧俾佢哋有足够嘅休息时间。有部分公司咧就认为啊，生活应该咧就系、是。行得先过工作啊！我哋咧系为咗生活而工作嘅，咁啊千祈就唔好工作大过天，咁啊工作涵盖埋我哋嘅生活咧，咁样嘅话咧喺职场上其实亦都系一个不健康嘅发展嚟噶，所以佢哋咧就会喺度谂啦，啊弹性嘅上班时间或者各类型嘅假期咧，都应该咧就系要谂一谂啊，放入去呢一个嘅叫做新一代工作模式入边嘅，例如考试假啊，同时如果系有不断进修嘅，都要咧就系面对住考试啊，又可以放下呢啲。叫做考试假啦，仲有一啲咧就系、是其中啊，亦都有推出一啲叫做领养假系咩嚟嘅咧？就系、是、新任领养父母亦都可以获得咧就系14日嘅全叫做全薪假期啊，即系系包埋呢个人工嘅假期。四日嘅工作模式喺香港到底 work 唔 work 咧？咁部分嘅公司咧都已经系试下行呢一个概念，咁希望咧藉住呢啲新型嘅概念，可以咧就吸纳到一啲年轻嘅一辈喺佢哋嘅工作岗位上咧就更加投入，咁切合到佢哋嘅生活同埋作息嘅模式，咁令到咧公司就可以更加拉拢到佢哋嘅心啦，系咪？所以唔同嘅方法都可以试一试嘅。四天工作周可能对于香港人来讲算是一个新的思维和模式，不过呢都不是并无可取之处的。现时 work 的公司就不用瘦身，那又是一个 win-win 的情况。 即刻探过着事务，通通我一秒学到，不必摆出你那警察号。全都可跳到，不要讲又收掉两步就更好，签收好但他只吃醋，而我正吃汉堡。准备极美，真名叫卡拉。

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早上嘅7:08，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早晨，芭比林慧， 早晨啊，小白白元浩， 系啊，仲有早晨啊 ，Didi， 早晨啊，两位， 哦，早晨，咦，你今日件衫同嗰个浅蓝色嘅口罩都系 match 嘅， 系、哦，真系衬晒色嘅 ，Didi 咧， 你个个衬嘅， 今朝我用咗大懵添，一阵先讲，讲啲重要交通消息， 哎啊啊啊、 因为今朝都几多交通消息，先讲单重要嘅反车交通意外啊，喺坚喺港岛区嘅坚拿道天桥。来回方向近住部分行车线封闭，近住伊利沙伯大厦对出。由于较早前呢就打去隧道公司了解过，他们就说返了架废纸车，现在就返回转。但是呢因为呢早前的意外就是入回去香港仔隧道方向，但是现在反方向呢又摆定了个垃圾车在这里，想着一阵将垃圾再走。 因为废纸车嘛，成地都废纸了， 没错。所以呢来回方向都需要封了快线的、 哦、 影响到现在坚拿道天桥来回方向都是比较挤塞，近伊利沙伯大厦那一段。好了，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去马会，入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就去回红磡海底隧道出口，揸车朋友留意了、就是坚拿到天桥来回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对出，由于来回方向封了快线，影响到现在比较车多，过海方面就是龙尾过了马会入回香港仔，龙尾就在红磡海底隧道的香港出口，所以现在顶回去九龙那边，公主道过海都有车龙去到爱民村、另外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在将军澳运动场，狮隧出九龙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收费广场对出开始车多，而路面方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发花园挤塞排到果栏，西贡公路出九龙近康湖居巴士站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白沙湾码头的。较早前由于有紧急维修需要封闭的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东边街封了慢线的，现在重开啊，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东边街的慢线重开。另外由于强风关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就最高车速本来100公里的，现在降到每小时50公里的。 咁路面上面有阵时即係有啲交通意外冇人想，譬如剛才 Didi 第一单就讲呢嗰个反车啦，係咪先。咁冇人真係想嘅。 啊当然啦，冇一个揸车人想嘅。 肯定係㗎啦。咁如果你话、遇到而家嗰段时间你咁啱喺嗰度塞緊嘅，不妨俾少少耐性。因为其实意外真係冇人想。咁既然发生咗嘅，大家俾多啲耐性呢係一个最快处理到问题嘅方法嚟 嘅。係呀，千祈唔好猛整，千祈唔好发 脾气。你越猛猛你越啄住前面架车。老实讲，俾你当前你多咗几多5cm 啊？ 系啊，你讲得啱，你当住前面架车，可能另一种交通意外就 冇错啦。跟住你又、你又嗨到，咁有咩胃咧？咁、 所以梗系大家要耐心忍耐下啦。我讲翻咧，我今朝真系好懵，你知唔知 啊？ 我今朝落楼下上埋车，跟住差唔多入好啱啱入地铁咧，入闸之前咧，我先发现自己冇戴口罩。 哦， 吓、 系啊，几懵啊！真系仲同个阿伯倾偈喎，朝朝早 嘅， 但系佢又冇提你， 佢冇提我。唉，大家喺巴士度倾咗一段时间噶。一段时间，跟住上埋地铁，跟住我去地铁度，因为我有少少敏感嘅，我朝朝早都咁啊，鼻水落去喉咙落，即系鼻水落咗喉咙啦，咁啊想吐翻出嚟比较舒服先啊，咁点知后屘一吐，咦？点解个口咁空嘅？原来冇戴口罩。 哎呀，几 惊啊！真系， 即系身边冇人提你咩？竟然 冇啊！个伯同我倾偈都唔提我，倾咗成两个字，真系激。 系啊，竟然有啲咁嘅事啊！ 但系个伯系有戴口罩， 佢有戴口罩。 因为而家通常咧，唔戴口罩，你会见到侧边人点解咁多人望住我嘅咧？咁样， 因为我未落到地铁嘅，啱啱入闸位嘛，入闸位有个垃圾桶噶嘛，所以好彩发现得。早咯，不過唔會嘅，好似你咁講，如果落到地鐵咧，都好多人望住你。 係一定會噶啦，係啊，咁即係通常我諗住而家如果大家住大廈嘅時候咧，搭 lift 嗰陣時都可能已經會戴咗個口罩，會壓多少少啊嘛。 應該係啊，一定添啊，好彩我搭 lift 嗰陣時冇人。 好，咁啊，而家靚仔翻曬啦，啊，戴翻個口罩啦。好，唔該曬 Didi。咁啊，天氣方面咧，要問下 O 出邊嘅情況如何啦？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 ，Bobby。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早晨，早晨。 早晨。 是啊，今日呢出面嘅天气情况呢先讲第一样嘢先啦。 是。 嗰个好大风喎、 啊。是哦头先所以 Didi 都喺度话有啲强风关系呢广州大桥嗰个车速呢都有啲改变啊。 系啊，服服声咁啊，吹到咁啊，我咧驾驶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咧，咁啊冇开冷气啦，哇，成个窗外突然间有两三下风咧，真系一嘢食埋嚟咧，食个口嗰度，跟住食饱咗啊咁样。 咁啊，吹到头发都乱了啦吓。 系冇乜头发，冇乜所谓。不过咧就好在自己啊够重量啊，如果有啲咧若不襟风嗰啲咧。叫做纤瘦的女子呢，可能即是说风呢，大风吹啊都会吹走他们，或者吹歪他们啊，咁有时呢即是有啲适当的体重都挺好啊，太瘦都不是那么好啊。 是啊，所以咁先是一个即是强劲的臂弯，你嘛几紧要啊。 是啊，所以之后早呢即是有时有啲朋友哎你排肥咗啊，抗疫啊，食得多咗啊。咁有阵时调返转头想啊，咁就几好啊，即是肥返少少，起码企都企得稳啲啊，咁样。咁呢个纯粹形容到风方面，你今日真係相对大少少啦。咁你话好冻又未至于嘅，所以呢衣着方面嘅配搭应该係着风褛呢，咁就 OK 啦。太阳呢就俾个好大好大嘅云遮住咗，咁未出嚟事嘅。咁返嚟嘅过程呢都有少少雨粉啦。咁期待呢中午嘅时候有机会天朗气清，咁就好啦。咁望去香港岛嗰边嘅能见度呢都冇琴日咁好啦。琴日呢连山顶嘅屋都望得到。今日呢就只係望到呢一啲比较高啲嘅建筑物咁样囉。咁天气嘅情况你话好好未至于，不过今日确系大风㗎。咁所以如果大家驚喂朝头早返工返学嘅时候涉亲呢，真係要除咗着多件衫，应该着啲防风嘅衫呢，咁就比较稳阵一啲啦。 明白晒。好啦，唔该晒欧。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我哋都睇睇先。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嘅，日间大致天晴，最高嘅气温啊会去到27度左右啦。咁啊，吹和缓嘅偏东风，早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明日都系大致多云。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天气咧系温暖噶。啊，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同埋薄雾。头先啊，欧都喺出边睇过就话啊，较早嘅时候咧，佢翻嚟嘅时候都有啲雨粉。咁啊，头先应该喺出边咧就冇噶啦。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三低水平嚟噶。 我系阿欧，无论股市上上落落，就算心情起起跌跌，最重要系俾一个笑容自己。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今朝早嘅晨光大学咧，崔杰同邀请到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继续同我哋分享一下身心灵健康嘅话题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系啊，上个礼拜咧，我哋就讲到一个情绪勒索嘅例子啦。咁我记得咧，上个礼拜啊，周博士就讲到情绪勒索咧，唔一定净系喺家庭里面出现嘅，喺好多嘅情况底下咧，譬如话夫妻啊、情侣啊，甚至职场咧都会出现嘅。不过有一样嘢咧好重要，就系千祈唔好净系觉得勒索人嗰个需要辅导，其实被勒索嗰个又有冇审视过自己一路以嚟嘅反应同埋行为，系咪俾咗机会人哋去到勒索自己咧？咁样咁呢个咧都好值得我哋去深思同埋探讨啊！ 系啊 ，Kitty， 因为一只手拍唔响嘅，任何关系能够持续延续啊，任何关系都系一个持续延续嘅模式嚟噶。 系， 所以我哋一方面可能系受害者，但系同时如果容许呢段关系发生咧，我哋一定系帮凶。我哋都鼓励紧对方成为加害者，而受害者往往咧都得到好多甜头同着数嘅，即系当一个人日日同你讲咗十年嘅，佢好衰啊，佢对我唔负责啊，那个衰男人或者衰女人，咁如果对方真系咁衰，点解你唔分手咧？你延续咗十年啦，我三年啦，日日同我讲同样嘅故事，半年前你又讲同样嘅故事，如果而家你仲系讲同样嘅故事，好明显系得到好多嘅甜头，譬如我可以唔使负责任啦。譬如佢俾到我好多物质上嘅利益啦，或者情绪上嘅利益啦，等等等等。所以生命嘅出路就係为自己嘅需要，为自己嘅成果负责任，而唔係只係去指责对方。 所以有时候呢，你听到啲朋友啊喺度呻喺度怨嘅时候，初初你会戥佢好似好惨啊，想帮佢咁样。跟住听得耐呢，半年啊一年啊，你都仲係咁，你唔改嘅时候呢，真係好似周博士你咁讲，你真係冇心机再理佢啦，因为系你自己造成嘅，觉得。 冇错。 Kitty 你讲得好好噶啦，你呢个例子讲得好重要嘅，就系、是、小心。当我哋唔开心咧，我哋好惯性，其实人性嘅本能嚟嘅，就系、是、做受害者啦，指责人啦，最衰系边个啦？啊，男朋友啊，老公啊，女朋友啊，老板啊。另一方面，我哋发泄情绪，同埋朋友喺嗰刻道义上都，哎呀，真系离谱啊！佢，哎呀，最惨系你啊，等等，即系道义上我哋都支持少少，同时当我哋持续去抱怨，最终。我哋身边所有嘅朋友都走晒，因为冇人顶得顺，甚至留翻低嘅都系啲围炉取暖，大家对一班说三道四喺度讲是非嘅朋友， 但就冇正面解决到个问题。 冇噶啦，我哋嘅生命质素越嚟越差，同埋我哋好快会出情绪病嘅、会失眠啦、腰酸背痛啦，会出啲我哋叫身心症 （psychosomaticism）， 揾唔到身体嘅原因系嚟自情绪而导致。点解我真系听唔到嘢？点解真系腰痛咧？点解我出好多湿疹嘅咧？呢全部都系嚟自情绪而导发身体嘅症状。 我叫做咩名话、啊？周博士呢、這个？ 身心症，即系 身心症。 Psychosomaticism 意思即系话嗰啲身体嘅症状系嚟自心啊，心灵嘅因素。 哦，這個、呢个咧，我之前睇过外国一个。documentary 咧，佢都讲咗好多所谓叫做怪病，即系医生揾唔到原因嘅病，医咗好耐都揾唔到。譬如有啲人系突然之间冇晒力，个人行唔到，跟住几年都瞓咗喺张床度，揾咗好多医生唔同嘅方法疗法去睇佢，都唔知道。咁后来咧就只能够即系揾翻嗰个病发嗰一排佢发生过咩事啦，可能就系有一啲打击性嘅嘢发生过，或者佢好唔开心嘅发生过，咁就喺度推测到底关唔关事咧？关唔关即系心理？影响个生理咧，咁样可能就系周博士你讲嘅呢啲身心症啦。 冇错，系啊，譬如你用啱刚才 Kitty 个例子啦，可能行都行唔到啊，平常运动员嚟噶， 系啊， 平时你好有积极噶，好人好仔，你卅岁噶啫，有冇可能啊？不可能，但系真系行唔到，然后医生验极都。验唔到任何问题咯 ，check 心电图啊 ，check 所有脑电波等，所有嘢都冇嘢、啊。 嗯， 但可能完全系一个心理因素嚟噶、 哦。 我拒绝行动，可能我拒绝行动，咁阿妈咪唔可以离开我咯。我老公咪要唔翻工嚟照顾我咯。我想 test 下你有几爱我，我平时都会系噶。我想睇下伴侣爱唔爱我。我胃痛啊，好辛苦啊，即忽然间会出好多症状，但我自己都唔自觉噶、啊。特别当我受咗啲创伤、受咗啲冲击咧，我行到就系个行动力啊。我已经冇能力去行动，或者我唔想去面对，我忽然间会出咗好多呢啲身心症或者啲情绪嘅症状。有啲人无端端听唔到嘢嘅，有啲只眼忽然睇唔到嘢嘅，或者忽然间只手系痛到喐唔到嘅。可能就系、是、即每个身体嘅问题，其实都系对应紧一个情绪心理的状态需要的。 但我相信如果真的出现了这个身心症呢，是不是都比较棘手去到将那个病根治呢？因为它已经不只是一个心病了，它真的令到身体出现了一个问题了。 是的、身病还需心药医。所有病都是心病。或者咁讲，所有病都有佢嘅心因喺里面嘅。嗱，当然 Kitty 讲得好啦，当个病变成个身体嘅病嘅时候，咁我哋需要喺身体层面去处理啦。同且身体只系嗰个先寻嗰个症状啊，而唔系个根源。所以往往嘅根源咧，我哋想身体健康，往往嘅根源就系要情绪健康、关系健康、自我价值。健康，咁先能够有真正身体嘅健康。身体系我哋最好嘅朋友，身体系唔会讲大话，唔会欺骗我哋。我哋好值得去多谢翻身体，真正因病得福，重视翻每个病俾我哋嘅提醒。我哋唔会无端端病嘅，每个病都系提醒我。喂，老细华山，你而家身心唔平衡啊，你而家去多咗啊，或者有啲嘢冇处理到啊，你太心急啊。或者你里面嗰压力感咧，已经摧毁紧自己啊！唔该，你俾自己静一静啊，行下山先啦，唞下先啦，吓、咁所以我哋好值得去善用我哋嘅病，咁就真系因病得福。 得福啦，非常好啊！咁今朝咧，多谢晒啊周华山博士呢个分享啦。我哋真系要即系好好地对待自己嘅身体，亦都咧聆听自己嘅心灵。咁我哋每个礼拜二嘅朝头早咧，听下周华山博士讲下教下我哋点样咧去令到我哋身心灵咧都比较平静。和健康的，我们下个礼拜再谈过，麻烦你。 好，拜拜。 终点抱着吉他沿楼梯，如狮子画的拉扯便奏出穷鬼，从高音到低音划破不惜一切，狂放的综艺前莫惧，谁高过位置各位越无稽，才弹下那些离地慢尺的流泪，从不知道心中有声音要响起那种壮丽，在最后时代壮丽奏着谁的歌，盛世竟已散尽时光，掩饰这天空的粉碎年华逝去，谁没有痛哭过，和上帝擦亮这次热痛楚，当世代和巨石一落，烽烟到处天下地裂，一起拉向这最后和弦。绝了，唯一倒米便折腰舞埋葱，让消灭了的歌声再唱几十秒，又一分贝一分贝被削弱。 七点二十四分的时间，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0%啊！佢哋系 Noah Boys 嘅歌曲噶，《最后的摇滚》。 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中意嘅一日。 小白同埋林慧，你哋都係家長啊， 係啊， 有陣時都會拖住啲小朋友咧去買下嘢咁。 會啊， 咁啊，通常咧，啲小朋友，我哋都做過小朋友啦，孩童年代咧，咁啊，你見到啲商店入邊，特別玩具鋪啦，唔好講其他鋪頭，玩具鋪啊，佢見到啲玩具嘅時候，都會想攞上手玩下，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或者望下咁樣啦。咁啊，我哋舊時嘅細個年代咧，其實有啲玩具鋪啲老闆咧就好好嘅，咁抌開大型。嗰啲玩具連鎖店先啦，咁有啲玩具鋪就俾你啲小朋友掂下，有啲咧掂都唔俾你。 係啊，因為驚你整爛啊嘛，整爛個盒佢都賣唔出喎。 特別係我哋細個咧，咪好中意玩四驅車啊，或者嗰啲 BB 戰士啊嗰啲，個盒好緊要噶嘛。咁我哋即係一攞起個盒嘅時候，覺得哦好靚好靚，跟住咧有陣時你知啦，細路仔撒啲濃重啊， 唔小心哎呀線手跌咗添。 我真係。印象深刻，當年咧係俾一個玩具鋪嘅老闆咧鬧到咧，我以後唔夠膽入嗰間玩具鋪啊！佢、其實我只係跌咗盒模型嘅 嚇， 佢好大件事，你跌咗盒模型， 你啲模型咧嗰啲咩膠紙痕啊，嗰啲角啊有冇崩到啊，係好緊要㗎。係 啊，對於之後小弟自己買模型嚟講，都覺得啊咁都啱嘅咁，不過就細個啊 細個唔識啦， 係咪啊，或者冇失啦咁樣。喂，內地咧。又有遊客近日在深圳市的大鵬一個景區那裡玩，未有買東西的，一間商鋪的店主就斥責不准不買別碰，即如果你不買就不要碰咁樣啊嚇，咁啊仲辱罵咧一啲叫做遊客啦，或者叫做入去店鋪咧參觀嘅朋友仔咧，就話佢哋冇質素喎。咁啊鼓吹呢個文明選購喎。咩叫文明選購咧？就係唔買就唔好喐，係啦，攞起咗咧就最好攞去俾錢啦咁樣。 但我攞起嗰下，你又點知我最嬲尾唔買咧？ 攞起佢 suppose 你就去嗰、那个 就即刻要去俾钱，即系唔可以行下其他嘢，一次过先俾钱。 咁点解其实佢唔用第二个方法咧？既然系佢想文明啲嘅，佢不如 display 嗰啲全部一系佢就落咗个玻璃 玻璃架，跟住 一系咧。 系啦，你要咧佢开个玻璃架， 你要佢 开 俾你。第二个方法咧就系佢个架上边嗰啲盒咧系入边冇嘢嘅。 哎呀，而家好多都系咁噶，香港嗰啲。 其实而家好多都嗱，我哋香港都文明啊，系咪先？咁你咪喺个架嗰度，你摆个空盒喺度。嗱，我要嘅时候我就拎呢个盒，譬如佢系唔知咩 BB 战士嘅，咁拎住个盒，我要呢一只 BB 战士，跟住佢先至喺个仓嗰度攞呢个盒出嚟，即 系 有馅嘅盒出嚟。 小白讲得好啱，点解呢个店主唔仿效咧？嗱，件事实情系点咧？ 佢未够文明啊！ 嗱，我唔知系个店 推测啫。 嗱，我唔知系个店主唔文明。 定还是个游客不文明啦？嗱、啊，话说系咁嘅，当时咧就个妈咪咧就带住个侄女咁样啦，咁有个妈咪，但唔系带住自己女嘅， 系带住自己侄女 啦咁样啦。咁啊去呢个玩嘅时候，途经一间玩具铺，咁啊佢就喺叫做玩具铺门口咧就影相咁样。咁啊可能间玩具铺系好靓嘅，大家试想象，可能门口有两只哇 好靓嘅公仔， 巨型嘅白兵咁先算啦，八尺嘅白兵咁样，黑武士咁样啦，着当系星球大战， 仲有把镭射剑着住灯嘅， 咁啊正常游客都会去睇下拍应该啦。咁啊跟住阿侄女咧就喺店入边咧就玩玩具咁样，即系玩具铺入边，即系可能有啲玩具系可以 玩嘅， 或者车可以喺度碌啊， 嗰啲系俾你玩嘅嗰啲。 其實唔係嘅，佢愛嚟賣嘅咁樣。咁所以咧， 因為有啲玩具鋪又好大方㗎，佢係特登整個位出嚟，誒得俾你班人去玩啦咁樣。 係啊係啊， 我覺得咧玩具咧應該係與民同樂嘅。咁你玩具即係俾你玩啦，玩具啦，或者舊時廣東有啲人講話玩具玩具咁樣。系啊， 冇听过 嘅，系嚟玩噶嘛，系啊，广东省好中意话玩具，咁意思就系俾你玩噶嘛，即系食具啊，爱嚟食咁样，有一个咁嘅砌字嘅原理，所以就砌咗玩具呢个字出嚟嘅。呢个我都系听翻嚟嘅，唔紧要吓。咁总之你玩又好，换又好啦，咁都系派嚟俾你喐下喐下啦，即系譬如玩具车咁样。 嗯， 好啦，咁啊，依家咧店主咧就狠批佢呢个咧，即系阿侄女咧玩呢个汽车嘅时候，玩具车嘅时候咧。就叫做咧啊，整烂佢架车咁样，其实冇整烂嘅。咁、大家咧，哇，几乎咧要叫公安去到现场嘅。咁、其实啊，玩玩具本为乐事，打卡都本为乐事，所以咧就用咗呢个文明选购。咁啊，究竟文明选购咧啱唔啱咧？个角度摆边咧？喺店主嘅角度啊，定还是顾客嘅角度？ 有阵时店主如果太严苛咧，其实就搞到啲客人都唔敢去店啊，嗰啲玩具啦。咁所以啲生意流晒去边咧？咪留晒上网去到买嘢咯，咁佢自己又冇生意咯。 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嘅消息令人鼓舞，但关注多个国家嘅确诊个案急升，强调不能自满。美国药厂莫德纳早前公布，正喺三期临床试验嘅新型肺炎疫苗。有效率達到接近九成半，計劃在未來幾星期向美國申請緊急使用。另一間美國藥廠輝瑞和德國生物新技術公司合作研發的疫苗，上星期公布有效率達九成。譚德塞在日內瓦的視像記者會上表示，在疫苗研發上繼續接獲令人鼓舞的消息，但他警告任何疫苗能夠廣泛使用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他關注多國的病例急升，特別是歐洲和美洲的情況，醫護人員和衛生系統已經逼近崩潰點。宣布勝出美國總統選舉的拜登說，如果總統特朗普繼續阻留權力過渡，會影響抗疫工作，包括分發疫苗，到時可能有更多人死亡。拜登在特拉華州就經濟政策發表講話並接受記者提問，之前他和副手何錦麗和多間大型企業的高層以及工會領袖舉行視像會議，討論經濟問題。拜登說，如果總統特朗普政府繼續阻撓權力交接，不肯和他的過渡團隊在抗疫上合作，美國的新型肺炎疫情將會惡化。拜登說，商界和工會領袖願意合作，修補受疫情重創的美國經濟，但強調疫情必須首先受控。他敦促跨黨合作，以便國會通過疫情紓困方案。世界衛生組織證實，自新型肺炎疫情大流行以來，世衛總部有65名員工確診，並正調查可能的小型群組感染。世衛總部設於瑞士日內瓦，世衛負責疫情應對的技術主管說，有些個案可能與總部有關，但亦都有可能在總部以外感染。世衛正在調查，其中5名員工上星期確診，全部人情況良好。 美联社取得的世卫内部电邮显示，确诊的世卫员工之中大约半数在家工作，另外有32名在总部大楼工作。群组感染涉及5人，当中4人是同属一个团队，另一人曾经同他们接触。另外，曾经同确诊者接触的世卫总干事谭德赛结束自我隔离，他说自己情况良好，没有病征，不需要接受病毒检测。回到本港，油麻地广东道唐楼火警屋宇署表示，已经视察楼宇和涉事单位，确定楼宇整体结构安全。由于各楼以及二楼和三楼单位入口的防火门被移除，署方会向有关业主发出法定命令，着令纠正违规之处。屋宇署表示，事发前并没有接获涉事单位更改用途或违反建筑物条例的举报。署方2018年9月曾经向楼宇业主发出强制验楼和强制验窗通知，但未获遵从。大厦业主代表昨日向屋宇署表示会尽快安排跟进。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朝早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四五天气温暖，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咧，继续同你讲坚拿道天桥啦。坚拿道天桥近住告士打道有交通意外，咁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嘅快线咧仍然系封闭，咁影响到三线过海啊，红隧三线过海系挤塞。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咁反方向去红隧方向咧，快线就开翻啦，咁但仍然都系挤塞，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重复多次，就是坚拿道天桥近住告士打道有交通意外，咁头先来回方向都封咗快线嘅，咁而家去香港仔方向嘅快线就仍然封闭，龙尾去到爱民村，咁东九龙走廊嘅龙尾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龙尾就去到骏发花园，咁反方向啦，去香港仔咧应该去红隧方向，快线就系开翻，咁但系车龙系未消散，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咧系正常嘅。咁但系上去坚拿道天桥同埋去跑马地方向咧就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井栏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这一段就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利道这一段亦都是车多，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呢一段咧就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咧，亦都系行车缓慢，排到去豪景花园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8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1-22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署、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伦敦有条大桥，对你嚟讲可能只系一首童谣， 但喺背后原来隐藏住一场战争嘅历史，同喺古时对皇室嘅控诉。 所以话桥唔止将两个地点对接起嚟，仲接对住好多历史故事。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今集畅谈东西方古代名桥，探讨桥与宗教同战争有咩千丝万缕嘅关系。 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11月17日啊，7:38，早晨啊，早晨林威， 早晨啊，崔杰彤。 是啊，嗱，今朝早咧，我想同你哋讲啲开心嘢先， 好啊，开心好啊， 讲下啲特色嘅酒店。咁其实我当然有新介绍啦，咁不过就睇下你哋有冇一啲即系曾经去过，觉得都正嘅可以讲下嘅。 其实我去过一次 staycation， 即系今年啊，疫情啊，因为自己生日五月嘅时候咧，去咗一个主题公园啦、啊。咁、都有一个半主题嘅房间嘅，咁但係佢嗰啲主题呢就唔係好吸引到我啦。 都係公主嗰啲呀， 唔係海龟呀、啊、海龟呀、啊、海豚呀、啊。 都啲好可爱嘅动物啦。 不过唔紧要，嗰次係抵就得㗎啦。其实对于我嚟讲呢，你话好靓嘅 resort 啊，咩 infinity pool 啊嗰啲，有固然之係好啦、 嗯。 但係呢其实唔讲你哋两个唔知，我係一个好瞓得嘅人。所以呢酒店对于我嚟讲呢，你有得俾我瞓就 ok。其实好似一个时空旅行咁样。我瞓咗入去囉，即係有8-9个钟头你张床系舒服呢，其实间酒店系点对于我嚟讲个外貌都唔重要。 好实际、金牛座贯彻金牛座嘅性格。 我过往去旅行啲相呢，我好少摆啲酒店相出嚟。就算间酒店好靓。因为酒店對於我嚟講都係酒店，其實香港啲酒店都幾靚嘅，你都咪話，即係你有陣時去到外國覺得哇人哋個月光特別圓，其實唔係啊，香港有好幾間酒店咧係真係國際級數嘅，反而啲外國人應該要嚟香港啲酒店參觀下， 我 同意，即係我係咁睇啦。Barbie 咧， 我自己咧揀酒店咧，我就唔會話點樣口碑，我通常咧都係揀咧就係新開嗰啲、即係冇乜人試過咧，因為我覺得咧任何嘢咧，就算佢有冇人嘅口碑都好啦，通常一啲嘢会新净啲啦， 头啖 又干净啲，所以我就通常都 会有好啲啦， 系 因为啲员工未做到滑牙啊嘛。 但我觉得啱啊，即系干净啲都 系啊，呢个好紧要啊。因为我自己对酒店最大嘅要求咧，就系佢一定要干净咯，即系你摸落去啲嘢唔会话觉得好污糟咁，同埋你个感觉就系觉得咧，佢始终新净咧，你唔会话行入去咧，你就会幻想紧哇，之前咧会唔会呢度好似又撞崩咗啊，嗰度又咁污糟啊咁，你就好似觉得哇，上一手都唔知边个住过咧咁，好似觉得安心啲咯。 咁嘅污糟咧，我试过去内地做嘢咧，一揭开张被咧，仲有啲毛发喺度，跟住我即刻换房。 咁你觉得真污糟恐怖啲啊，定系嗰啲污糟？ 毛发可修饰的一对手啊，真系啊，即刻换房啦。点啊，Kitty？ 你觉得真污糟恐怖啲，定系？嗰啲污糟恐怖啲咯、 哦， 因為頭先咧，阿龍梅講到， 做咩突然間想講另一故事？ 因為佢提到咧、 這個，你咪講開心 嘅 嘛？ 我本身係講開心嘅， 開心鬼啊！你想開心鬼系列係嘛？ 係啊，唔係因為啱啱龍梅佢講啊嘛，佢話即係會諗下上一首係啲咩嘛？咁、我就諗翻起，其實喺網上面咧都有得 check 噶嘛呢啲。不過呢個咧，我哋可以遲啲講，真係呢個時候講啲開心主題嘢先。 我有幾年冇同你做節目，原來你研究緊呢啲嘢咩？ 唔係因為 Neo Neo 夜晚成日都。 讲呢啲嘅， 系啊，嗱，咁啊，我就讲翻啲开心噶啦。咁呢个主题，我觉得阿 O 都好适合嘅，因为咧，原来喺2019年嘅时候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听过啦，有间精酿啤酒嘅品牌咧，已经开幕咗一间全球第一间嘅精酿啤酒酒店噶啦。咁而家嚟紧咧，就仲有另外一间，你应该会觉得再正啲嘅，因为个主题咧系威士忌嘅 Whisky Hotel 啦。咁就会预计咧喺2022年咧就完成。 開幕啊！即係而家咧，佢已經開始起緊整緊嘅啦。其實咧，點解佢而家先講咧？我諗係因為個 idea 實在太勁，可能驚俾人抄。 即係我臨埋門一腳，我先公布，一陣有人起得快過我。 係啦，咁蝕咗啦，因為佢啱啱公布嗰啲咧，我覺得都幾特別。別嘅，如果佢一開始講人哋快過你，即係世間少少咁樣，咁我冇咗個 gimmick 㗎嘛。咁佢而家都起到一半㗎啦。咁呢一間嘅酒店咧，就係喺邊度咧？喺呢一個嘅美國洛杉磯荷里活嘅。咁呢間酒店咧，佢又講咯，而家興建緊啦，個大廳嗰度咧會建咗一個威士忌噴泉， 哦、 真係酒池肉林啊！你去到嗰度一行入去，即係嗰、那個、 個酒池喺度。 真的很开心喎、啊、朝头早你俾我有一个咁嘅境界。酒池都话有见过。玉林我真係未見過喎。 咁你其實飲酒好多時都係配下芝士配下 ham 㗎嘛。咁我唔知道佢隔離會唔會有啲樹係橡果樹啊定係乜嘢嘢。 我細個讀中國歷史酒池玉林好似唔係咁樣解釋。係 啊紫城㗎嘛係嘛。 有咒王㗎嘛。 咒 王我冇記錯。即係唔係就咁吊啲啪啪 ham 喺度㗎喎。有第二啲嘢。在度發生嘅， 都係中式。而家呢家講西式， 唔係嗰個咧。Kitty 呢個威士忌酒店主題，主題酒店咧，其實我都有聽過。其實就源自咧，即係早一兩年咧，咪有呢、這個皇家特工系列。我唔知道有冇睇過嗰套電影叫 Kingsman 啊嘛， 好正。 嗰、那個男仔好有型啦，咁樣第一集咧都係講翻英國方面點樣做紳士嘅威士忌咁樣啊。 我之前個 wallpaper 係佢添， 哇！ 我真係覺得佢好靚仔啊。 佢又係四眼仔，我又係四眼仔，你唔沉迷咁樣。 你有冇著嗰啲？ 沒有但第二集咧就讲咧美国嘅威士忌点样同英国嘅威士忌去较劲咁样，所以就即系都有多啲讲咧，即系美国嘅威士忌可能因为咁样咧，就有喺 L A 啊洛杉矶嗰度有一间咁嘅威士忌嘅主题酒店。 哦，嗱、咁就头先讲个酒池玉林，当然吸引啦、即系你一入到去个 lobby 嗰度，哇，已经有个咁样嘅喷泉啊，威士忌喷泉啊。 酒池玉林，但系佢讲嗰个唔系大家想象中嗰、那个， 系啦，唔系就 冷静啲。 系啦，西式嗰只，咁但系里面啲细节咧，当然都要配合啦，唔系点样称得上叫做威士忌酒店咧？啲气味啦，你知道其实酒店好多时咧，佢都会揾一啲特别嘅公司去帮佢哋做一啲特定嘅气味，等你入到去咧已经有嗰种回忆噶啦嘛，所以呢一样嘢咧系好重要嘅。咁当然佢哋会用翻啲威士忌嘅味道啦、音乐啦，你饮酒嘅时候可能会有啲 jazz 啊，系啦，好有气氛嘅，针对呢个威士忌而设计嘅。咁啊，根据咧呢个目前公布。消息啦，就话酒店开幕之后咧，所有成年人入住啊，非常之贴心啊！佢知道可能有啲人都会拉埋个仔， 有啲细路仔。爸爸，你话有酒池肉林睇嘅，点解冇嘅？我听电台话有喎。 咁咧，成人入住嗰啲客房咧，就先会获得一杯 welcome drink， 就系威士忌嘅迎宾酒啦。咁、而房间里面咧，亦都有一啲品项完整嘅威士忌 mini bar。 系， 咁当然要俾钱啦，我觉得系啦。咁另外咧，你入住呢个酒店，咁好明显可能你对威士忌都有一啲嘅钟爱啦，亦都有啲研究啦。咁所以里面咧亦都会举办咧各种酒同埋调酒嘅课程啊。咁所以等你入到去咧，亦都可以即系学翻多啲嘢啦。顶楼嘅露天酒吧咧，亦都可以望晒成个荷里活。亦都有專業嘅威士忌嘅侍酒師，非常之正。 哦，真係好啊嚇！聽到都 開心。這 個、等我朝頭早都飲翻杯先，飲翻杯咖啡先。 嚇死我！ 在主歌酒精酸一个产地，年份与名称都有各风味，平价与贵价通通也不菲，来干一杯明是约会，神之水一口喝尽成就赠送，有好美酒，一世得救。万美酒，每樽刚罕有，海风清爽加一。 尽老，水果香气，苦与甘，大干果收尾，海边吹风，画面已勾起。这里有个世界去换美，开启就发现神奇，和满的清溪装饰了高地。每晚也好，每晚转口。在某地，圆通的色彩邀请你品味，然后爵士曲响遍这天地，人间的仙境只需要欢喜。来干一杯，明诗约会，神之水一口喝尽，成就碰 可能佢会对头先讲嗰间酒店有兴趣啊，布置伦，因为佢有呢首《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所以呢是不应该立乱赞的。 不是，我觉得是不应该呢是有讲酒添啊，即系酒个人都醉醉地啊。 不应该赞的，赞一句就嚣啦。 几时啊？ 咩啊？ 你赞过 咩？又话赞，哇，系啊，几好啊，咁样啊，可以放假咁样啊。 系咁啊，钟哥啦喺度有林慧啦。 系啊，喂，问下你哋先，你哋觉得咧饮完酒会唔会好瞓啲啦？真系。 我睇飲咩酒嘅啫， 嚇有分別咩？ 梗係啦，飲啲靚酒你咪會好瞓啲咯。 哦， 你飲啲即係叫做啊劣質少少嘅，你真係會瞓唔著同埋頭痛嘅。 我聽人講咧就話飲啲甜酒咯，即係嗰啲砵酒啊，即係細個嘅時候咧啲婆婆啊養命酒啊， 養住你條命嗰啲啊，我啱啱想講嗰啲， 嗰啲就 講曬出嚟嘅你啊， 牌子嚟㗎， 哇仲。 我哋讲第二，我哋讲瞓觉 系一个种类嚟嘅。 你有冇见有其他酒系会话养住你条命噶？冇噶嘛。 哦，我真系少饮酒啦。 系啊， 你继续讲啊，同埋 因为佢个年纪未去到要饮呢一个品种啊。 系 啊，嗱，讲下瞓觉啦，因为任何年纪都要瞓觉。你哋觉得自己要瞓几多个钟先至最精神呢？ 哇，你呢个问题唔系问题， 好奢侈咧。 因为你冇得讲话你瞓几多个钟嘅。你梗系话永远都瞓唔够噶嘛。 哦，都唔系噶，有啲人咧觉得咧瞓得越少系越精神噶，又或者咧有啲人系卡咗喺，譬如嗱，如果瞓六个钟咧就好醒嘅，醒嘅时候好精灵啦，但系瞓七个钟开始咧，唔知点解瞓极都瞓唔醒噶， 因为数目字关 系，就系双数同单数啊嘛， 咁但系咧嗱，点解突然之间会提起呢个问题咧？因为咧最近咧日本就有一个咧叫做短睡嘅达人，佢短到点呢？嗱，人你觉得最少应该如果维持 你呢个短睡达人啊？ 点啊？ 呢个短睡达人，我哋已经讲咗话，短到咁样咧系唔 logic 啊？ 系啊，即系未必人人适合。 系啊，因为咧佢短到系点样？系咪嗰啲咩四十五分钟定半小时？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唔好。找大家笨啦，即如果你一日瞓得嗰半个钟头咧，咁其实真系好鬼惨嘅。咁你永远咧都会有一个每一日啊，即虽然佢嗰度里边讲咧话，我哋每日都有好多工作充斥住，等我哋可以继续做、继续做、继续做咁样啊，咁你就唔眼瞓啦。但系调翻转头，当你唔够瞓嘅时候，因为我阵间讲一讲我嘅记录俾你。 好啊， 当你唔够瞓嘅时候咧，你就不断喺度咧。哎呀，我想瞓觉啊！我想瞓觉，我想瞓觉。你同时间你会有另外一种思维出嚟嘅，你就好想去瞓觉。咁但系你又精神，或者你有嘢做紧，咁你又唔瞓得。咁如是者，即系永远好似一个轮回咁样。我又要做嘢，我又想瞓，我又要做嘢，我又想瞓，就会好辛苦。 我发觉咧，其实同个体质都有关啊。寻日我咪挫亲条颈嘅，咁跟住阿钟哥就好好啦，介绍咗个医师咁我去啦。咁你知道医师咧，即系整你条颈之前咧，都帮你把把脉噶嘛。通常啲医师都会讲你 够，恭喜你啊！ 够唔够瞓？好彩冇啊！就真系个，我就真系恭喜你啦！咁次佢咧就同我讲下，即系把下脉啊，睇下你平时够唔够瞓啊咁样啦。佢第一句就话我： 你係咪瞓極都唔夠嗰啲啊？跟住話我其實好多人都係咯，心諗 我都似睇相咁。 跟住我答佢話你會唔會係唔夠瞓啊？我話其實我都夠嘅喎。嗱，雖然我嗰、那個生活嗰個生理時鐘變咗啦，呢、這、一個月、即係由夜瞓變咗做早睡早起咁樣啦。咁、我話大概我都平均都瞓到七個鐘左右，都算、即係都市人嚟講算夠啊咁。咁佢就繼續把脈嘅時候咧，就話。你其實呢一兩年咧，個人都唔係好諗嘢噶啦， 咁都把得出嘅咩？ 跟住 呢個係，我即係阿高醫師係堪輿學家喎、 佢直頭算命， 觀人於微喎、 跟住我話：，點解你咁講咧，醫師？ 你情願佢話：，喂，小姐，你呢兩年冇乜諗嘢，定還是小姐，其實你得呢兩年諗過嘢嘅啫？ 哎呀！咁啊真係好似前者好啲喎，咁但係原來呢，即係我以為佢覺得我人點樣啦，咁樣佢就唔係，佢話原來把到個脈呢，就發現啊，你啲氣血唔夠嘅時候呢，可能呢你就會瞓極都仲想瞓，即係可能佢話呢啲血呢上唔到個腦啊，佢話即係好似郵差派信咁啦，咁啊你有啲氣血嘅時候呢，可能就派到去啲手手腳腳啊，你平時要跑步啊、運動啊、喐動啊嘛、做嘢嘛，咁啲氣血呢就派咗去嗰度，咁呢就唔夠呢派到上個腦嗰度，咁就話有時呢你就發現你個人咧，好似講啲嘢，你又唔係好想特登去諗啊，即係冇所謂啦。咁佢又好似講得幾重咁樣喎，咁所以咧佢亦都有話， 即係你講嘢唔經大腦啦，簡單。 你而家唔係真係想解釋你過去兩年如果得罪人咧，係我因為唔經大腦，即係我氣血唔好。 錯啦錯啦，我真係唔係，我個人真係樂觀底，我會覺得咁如果真係補翻啲氣血，我又諗嘢諗得好啲，咁即係我再聰明啲咯。咁我就即刻 唔知你讲乜，即好似打边炉咁样，我要个咩，有个咩汤底啊，我要个火锅，要个咩麻辣底啊，或者要个咩清汤底啊，要咩，我要个乐观底咁样，多 啊！中哥你咁烂嘅今朝， 哦， 呢啲系咩啊？ 我唔够胆咁话佢啊！ 有咩对手啊？嗰啲仲变成咩人噶、对住你哋几个？即系唔争得噶，成跟住呕出嚟，啱唔啱？ 唔好呕住，唔好呕住，因为咧嗱，头先既然讲开瞓觉咧，都要同你哋讲下咧。 都未话你啊，啱唔啱？ 唔使话，我俾翻啲好嘅 tips 你，因为咧嗱，你以为咧，如果越早起身嘅人可能越攰啦，其实咧，如果你起身嘅方法啱咧，你系可以令到你全日咧都特别精力充沛嘅。你因为有啲中医师咧，其实咧都教大家咧起身咧，如果你唔介意。嘅话咧，就将你个闹钟咧再较早多十分钟。 咁少？ 我介意啊，我介意啊。 系啊，你听埋先啦，因为咧唔辛苦嘅。嗱，你首先咧，你起身到你醒嗰一下啦，你就唔好急住要即刻起身、坐起身或者落床活动。你先要用大概三五分钟咁上下，因为你唔会准确到真系望住个手机噶嘛。你就要闭目养神，你就要即系思考一下啦。咁 系啊，呢个最危险啊。 可能啲闹钟要校得好啲。咁跟住咧，当你做完呢个步骤之后咧，就用几分钟嘅时间咧，就坐起身先。因为咧，其实你朝头早个血液循环系慢啲嘅，即系你个身体未挞着噶嘛。咁而且咧，啲血浆亦都系结啲嘅。咁所以如果你好快急于话一起身坐起身落去活动 ，believer 咁样咧就出门口咧，其实对于你全日嘅状态嚟讲系唔理想嘅。 哇，睇你鬼赶唔赶嘅啫。以前赶翻工咧，即系而家都赶啦。真系哇，一闹钟响咧就好似。好似警報咁樣， 衝鋒陷陣 即刻就走去沖涼，噼里啪咁就即刻衝出門口噶啦，仲諗話，我要幾分鐘， 好啱喎，林慧講得，因為尋日醫師都有咁樣勸戒我，佢話有時候咧，譬如我哋瞓完一覺，可能瞓咗十個八個鐘啦，你轉側冇轉得好好咧，即係壓住咗，你臨起身嘅時候，其實你醒咗咧，你 feel 到個人係有啲僵硬嘅，咁但係有時候我哋唔理啦，咁咪起身咯咁樣，咁佢話唔好，如果你咧即係醒咗嘅時候，你發覺啊，好似有少少腰酸背。痛啊，或者有少少唔舒服咧，千祈唔好起身住。佢话你黑一黑埋对眼，即系扮瞓觉都好，跟住慢慢咧喐下啲手指啊，即系摊喺张床度，慢慢咧即系拧下个头啊，即系慢慢咧你用嗰五分钟咧就会松翻，松翻你先至起身做你个平常个活动咯。 呢、个真系同年纪有关嘅。基本上你都唔好话，你要过大约你去到差唔多挨住四十岁啦，你就用呢个方法噶啦要。即 系 你自然咧，你就冇办法，你即刻起身就起身嘅。 你即系做唔到。 你靓仔嘅时候，你唔好起身住，唔好起身住。嗱，除非你真系懒惰精嘅啫。如果唔系咧，你就闹钟响咗，即刻就弹起身噶啦嘛。你细路仔嘅时候，你唔会赖床。 系啊， 除非佢真系懒，即系懒底咯，嗰啲叫做。咁以前我靓仔嘅时候，我就通常一起身就起身。而家。 仲話劉慧講話咩五分鐘啊，定三分鐘、五分鐘咁 樣。三分鐘啦， 我而家半個鐘啊，即係個鬧鐘咧，我會較早半個鐘，即係譬如我想五點鐘起身啦，我通常較四點半。咁我響咗鐘之後咧，跟住我就慢慢。即係我唔會教一個時間，會教五個時間噶嘛。我驚熄咗之後咧，佢唔再響。 咦，你都難瞓嘅喎， 年紀大咗啊嘛。咁跟住咧，響咗次，熄咗佢，跟住又瞓，跟住再響，又熄咗佢，又瞓。咁於是一半個鐘頭，就喺咁嘅狀態底下，就慢慢 慢慢醒， 慢慢醒咯。即係同年紀有關。 真係，而家我都仲未去到呢一個情況，因為我覺得蝕咗。 快㗎啦， 係啊，我都覺得蝕咗。 又係喎，諗落，就嚟生日添，咁樣係啊，都真係啊，咁啊，所以朝頭早嘅時候就大家可以慢慢起身啦，唔好咁急啦，咁當然就如果你早啲瞓啊，朝頭早咪精神啲，可以多啲時間喐動咯。 食碌老细，他很严厉，包空卖艺，懂得下跪。他的智慧走出国际 ，EQ 废，偏偏幸运升职受惠，不外乎雌激素自然捍卫。无心转笑别人身体，无心广播不过倾偈，哪会当真？手手踏踏，声声作态，他的爱语千千万万，轰轰烈烈，风风雨雨，是是非非，水三个女人，朝朝暮暮，吵吵闹闹，不外乎雌激素突然放大，人生险恶未能松懈，无心耻笑念头不坏。只会也许需要积口得守住秘密。 就嚟到早上嘅八点钟，听日有邓小巧嘅《Mean》。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妈妈唔好叫我做家务啦，我唔中意做啊！ 阿妈，我同学啲零用钱多过我啊，你俾多啲我啊！ 英国著名作家约翰班扬曾经讲过，你若希望你的孩子总是脚踏实地，就要让他们负些责任。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同家人讲一声，家个个都有份，每人做一点。 放睇嚟系咁，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展开专业的权力交接，这一点毫无疑问。奥布莱恩说，美國即使在最具爭議的時期亦都如常交棒，和平和成功實現權力交接。他又說，記得當年喬治布殊和戈爾角逐總統職位，直至12月中才開始權力過渡，但亦都完成。奧布萊恩的言論和總統特朗普形成強烈對比，特朗普宣稱自己勝出，又指大選受到操控，並預告會向法院提出重大訴訟，以證明選舉違憲。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022点，升112点。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4，英镑10.251，瑞士法郎8.502，澳元5.677，加元5.931，新西兰元5.36，欧元9.197。每百日元对港元7.4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0.03美元，卖出1890.7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7度。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朝早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四和五天气温暖，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同埋薄雾。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坚拿道天桥嘅交通意外咧，来回方向咧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而家坚拿道天桥咧，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咧，就近住告士打道封咗快线，去红隧方向解封啊。咁影响到而家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

8:10嘅时间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钟哥同埋 Kitty， 我哋一齐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胜兴 ，Kenny 早晨啦， 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啊，睇到琴日咧港股几好，升224点啦，咁啊，睇到咧呢个摩根士丹利咧都出嚟啊派定心丸，咁啊虽然咧市场继续担心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喺今届嘅任期最后两个月咧有机会啊叫做有啲大动作。咁样咁，但系咧，即系佢哋都估算咧，啊有机会啊，即系目标咧调到去28,700点咁样啊，喺2021年嘅年底咁样。咁当然啦，即系估算还估算啦，真真正正贴市啲啦。究竟啊，今日个市方面啊，点去分析咧？交俾 Kenny 讲下啦，唔该。 咁啊，琴晚美股都繼續好啦，咁啊，相信今日港股都繼續有機會係即係做好嘅。咁啊，頭先你提到即係出年嘅情況方面咧，其實都有啲睇法咧，覺得嗱，雖然大家而家都歐美都仲係面對緊疫情啦，經濟亦都即係復甦方面咧，就似乎暫時都係遙遙無期處啦。但係咧，就因為你睇翻疫苗上面嘅消息嘅話咧，除咗輝瑞之外，而家有多一間新嘅藥廠咧，就係、是疫苗方面嘅研發嗰個情況都幾理想嘅。咁估計其實點都好啦，即係出年嘅話咧，就一定會有疫苗出現㗎啦。咁爭在嗰個規模有幾多，同埋數量係點樣嘅啫。咁所以變咗咧，嗱今年好多企業嗰個盈利嘅基數咧都係好低嘅，因為今年大家都知道各行各業方面都受到停擺因素影響咧，就都係差㗎嘛。咁而出年有疫苗啦，再加埋咧就其實今年都開始好多嘅即係貨幣政策又好，財政政策又好咧，都幾大力去推動翻經濟嘅。所以咧有機會出年其實嗰個資產市場或者股市方面咧係會有一個幾大嘅升浪都唔出奇嘅，因為你嗰個企業盈利個基數低之下嘅話咧，好多即係出年就算唔係太差嘅。唔係話轉翻好好嘅，咁只要唔好太差嘅話咧，其實嗰個反彈都勁嘅，可以咁再加埋錢亦都多咗啦，咁所以其實都有咁嘅睇法咧，出年個市應該都係好嘅。 咁今年由年頭到到依家，其實好多股份都上翻去疫後嘅水平啦。咁樣、如果啲股民肯揸嘅話，低位買咗，依家都基本上十隻股份有7-8隻都獲利嘅。所以 我有個朋友，我阿媽就成日講下我呢啲説話嘅。 係咪啊？ 哎呀，你早啲揸住佢，或者你早啲買咧，你而家就賺咗錢啦。 唔 係都講呢句。 但係真的，譬如琴日 即 係係啊，琴日講呢個豪賭股板塊啦，咁豪賭股都真係即係之前都被睇淡啦。咁點不知琴日譬如只銀娛啦。都上翻去基本上52周高位咯、好似根本係開放快賭廳啊 ，DVIP 貴賓客又豪賭啊咁樣，咁先有呢個咁嘅價位咯。所以有陣時都有少拗頭，不過都認同 Kenny 嘅講法嘅。咁啊，下年個市咧應該相對都會睇好少少啦。 希望啊，喂 ，Kenny 想問一問啊，之前咧阿崔奇同都問過啊，咁、今日到我有啲興趣啊，家電股點睇咧？ 聽咩股啊？ 家電股啊。 家電股啊，家電股咧就你如果你家電我哋要分開啦，睇下咩家電啦，白色家電啦，定係呢個係電子消費產品啦。咁就其實如果你話睇翻白色家電嘅話咧，當然佢都係會受惠翻呢個國家推動內需消費嘅政策嘅。但一般嚟講咧，佢哋個毛利率相對嚟講都係比較低啲，同埋咧個競爭方面咧都係大嘅。咁就所以變咗家電類股份方面咧，你見其實即係耐唔中有插下。但係唔係話主流嘅產品、主流嘅股份，即係你話如果睇翻同啲電器有關嘅，始終都喺電子消費產品方面咧，就比較係大家中意啲，譬如好似手機啊、小米啊嗰啲，因為始終佢哋嗰個係高增長嘅情況會係比較容易啲嘅，因為你諗下嗱，其實手機你可能一年都換一次啊，或者一年換兩次添啊，但係你雪櫃。或者電視機，或者係冷氣機，你唔會一年換兩次噶嘛？ 咁同埋有保養， 所以變咗你嗰、那個即係 recycle 嗰個週期就會比較係短長咯。 長啲啊！ 咁就呢個就好要睇翻咧，究竟嗰個樓市好唔好啦，經濟因素啦，因為你樓市好，買咗新單位，你先有個動機去換新嘅家電噶嘛。 系咁啊，補充少少啦。頭先 Kenny 講嗰白色家電係乜嘢咧？咁啊，點解即係我哋聽到綠色能源指標啫？香港、白色家電咧，原來就係指啊一啲電視機啦，同埋影碟機咁樣嚇。咁啊有黑色家電嘅喎，就係嗰啲音響產品，因為以黑色為主咁樣咯。咁啊，大家有陣時咧，即係投資股票都長下知識啊，喺呢啲唔同嘅用語方面。咁啊 ，Kitty 繼續問下 Kenny 問題咧。 好啊 ，Kenny， 尋日咧我見到有啲染藍嘅股份咧表現都非常之好啊。咁其實可唔可以即係？在这个时候追一追呢，譬如美团啊、安踏啊那些。 美團我覺得是、OK 的，但通常呢有一個傳很多時候有個傳統的情況呢，就是染藍的股份呢到到去生效的時間的話呢反而跌返落嚟的。點解呢？因為最主要其實就是、當你染藍的時候生效嗰日或者之前，有好多嗰啲指數基金，即係追蹤呢啲恆指嘅指數基金咧，就一定要係焗住要買嘅。咁同埋可能過往冇買到呢啲股份嘅投資者，都會因為入咗恆指成分股而買。咁所以咧，就嗰個購買力方面咧，就會係消耗咗啦。咁到到可能一段時間咧，都唔需要再買啦。咁所以形成咗好多時咧，一啲即係入咗恆指成分股嘅股份咧，都會回跌翻一陣嘅。不過咧，新經濟股就有啲唔同嘅，譬如美團呢啲咧，就始終大家睇個着眼點咧，都係繼續睇個增長嘅情況喺度。咁尤其是就嗰、那個早嗰排都有講，就係話美團方面啦，喺外賣市場嘅份啦係超過 60% 嘅嘛，反而引嚟大家擔心咧，會唔會嗰個平台反壟斷法咧都會針對佢咧？咁呢個就有好有唔好啦，即係嗱唔好就係反壟斷法針對佢，當然政策有個風險有不明朗，但係好嘅就在於即係話佢好勁啊！勁到咧，即係壟斷咗市場咧，人哋先要針對佢。咁所以變咗呢個係即係雙刃劍咯。咁但係我覺得美團呢啲其實係綜合強勢嘅，仲係。 咁啊，即係散股民又可以部署下啦。不過咧，即係染完藍之後，即係12月7號打後咧，可能股份都有機會回落，因為好多隻都係咁樣嘅。一做咗恆指成分股，譬如嗰啲瑞星科技嗰啲咧， 就回一回咁樣。 唔係回一回啊，係回咗好多回啊， 係 回咗好多回，好似魔咒咁樣。好啦，咁啊，再講個輕鬆啲啦。咁啊，騰訊咧，琴日因為呢個全民 K 歌 App 啊，咁啊涉嫌色情低俗啊，咁啊阿騰訊嘅涉事人員咧就俾內地當局問話約談，咁啊。睇到騰訊股啊，琴日都有啲偏軟啊，咁啊，呢啲事件好似近排都好中意打擊呢啲科技類股份喎，咁樣又話反壟斷，又想整治下，咁啊，琴日又再爆出呢啲咁嘅，即係全民 K 歌原來又有啲色情低俗嘢咁樣，咁啊，點睇法係咪睇淡少少咧？近排騰訊 Kenny， 嗱呢個就係反而係一個要大家深入去了解嘅問題啦，因為咧就首先觸發點就係螞蟻先啦嚇，咁啊其實螞蟻嗰個觸礁就睇到其實當中佢嗰個係經營上邊咧，原來係對於傳統嘅金融行業有一個不平等嘅競爭喺度嘅，同埋亦都係咧原來嗰個槓桿方面咧係超級高嘅。咁跟住引申落去就頭先我啱啱提過平台嘅反壟斷嘅問題啦。咁呢啲咁嘅即係平台咧，就譬如好似呢個係呢個係美團或者係阿里巴巴咁樣，原來佢哋嗰個市場份額咧係超大嘅。咁佢就唔單止市場份額大咧，因為佢大啊，所以咧佢就越嚟越惡，越嚟越惡嘅話咧，其實就尤其是咧佢嘅天生嘅特性咧，就係會係掌握咗一啲全面性嘅資訊啊，譬如你過往傳統做地產、做銀行，你就淨係知道地產同埋銀行嘅資訊嘅啫，咁同埋你係 focus 嗰個 sector。但係你平台經濟就唔同啦，因為當中涉及咧成個產業鏈嘅，包括上游啦、製造業啊、倉儲物流啊、批發啊，到下游嘅消費者，全部都喺個平台裏面做噶嘛。咁你咪掌握曬成個生態圈嗰個係資訊咯。咁譬如好似阿里巴巴嘅淘寶或者天貓嗰啲，佢就見到你譬如某一個環節喂好做嘅，賣得好好，毛利率高嘅，佢就自己去做埋嗰樣嘢。咁所以咧就形成咗咧好多嗰啲小商家咧，反而個利益就受到影響嘅。咁原本咧淘寶嘅成立就係希望一個平台俾啲小商家去做生意，咁啊令到啲人咧就可以即係做大咁啦。咁但係搞下搞下嘅話咧，就變咗平台大咗。嗱，呢個天生咧係有一個咁嘅特性嘅，即係呢個平台做咁上下嘅話咧，佢一定要個利潤最大化嘅，因為佢規模已經好大，咁所以變咗佢有個特性就可以做到呢樣嘢，同埋佢要不斷係做個利潤上去嘅。咁所以就變咗咧，反而調翻轉咧，其他嘅中小微企咧就受到剝削啦。咁你就見到就一排咧就係、是。針對呢一啲問題嘅，騰訊咧就以前都有呢個問題啦，即係我哋之前都講過，譬如手遊上面嘅問題就係、是停個批版號一段時間嘅，咁所以其實呢啲咁嘅騰訊又好，淘寶又好，美團又好，可以做到今時今日咁大咧，其實都係國家嘅政策係俾到佢，咁而國家政策到佢亦都可以收翻噶嘛，你見到呢個螞蟻就知啦，臨上市嗰之前嗰一兩日都可以叫停你嘅喎，停頓曬嘅喎，咁你就知道國家政策個震撼力有幾大啦。咁所以變咗真係，我覺得投資啲股份咧，都真係要留意翻咧個政策變化咯。但係我覺得嗱，即係拉長啲講啊，就其實咧應該咧國家都係繼續會係推動翻呢個係電商啊科技嘅發展嘅。但係咧嗰個遊戲規則同埋利益分配上邊嘅話咧， 就可能會有啲調整咯。 係咁嘅，幾時係國家扶持咧？幾時係國家去 整治 咧？咁要捉下個節奏啦，就好似股民咁樣，即係有陣時股票升， 你睇下咧個企業頂唔頂啦？好似上次騰訊咁樣咧，就好頂啦，好快自己就自我去即係調節啦，就話限制啲未成年啲人玩遊戲啊，就限制啲人咧玩嘅時間啊等等各樣嘅話咧，咁你自己乖咗嘅，咁咪 OK 咯。 係啊，好，完全明白噶啦，大家曬股民都聽得明白。今日早上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幫我哋分析大市。 唔該曬 Kenny， 係聽日再傾，拜拜。 我係崔傑彤，我好少喊噶，因為我覺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所以咧，做人又要乖。做企業嘅領導者又要乖，做節目又要乖，係咪先？ 應該係唔好話唔好壟斷咗啲嘢，即係大家都即係喺個 大家有得玩， 開開心心咯， 大家有得玩係咪啊？咁樣啊，咁啊，既然講得啊，大家有得玩啊，就可以講一個可持續性咁啊。嗱，講呢個著數嘢俾大家聽，為咗鼓勵市民咧使用社區啊嘅回收設施咧，咁啊，環保署咧琴日通過呢個智能回收系統咧先導計劃，推出咧綠綠相嘅智能積分。嗱，听住呢个 绿相，边个绿字啊？ 绿色嘅绿， 绿色嘅绿， 系啊， 我以为一二三四五六， 第二个字 都系咪绿族嘅绿？ 唔系，两个都系绿绿相， 估你唔到啊！ 绿一次系唔够嘅，绿两次先够啊！ 绿相系想咩咧？ 系啦，想咩咧？就系啊，俾大家咧去嗰啲回收站，其实咧环保署都有好多收啲衫啊、废纸啊、金属啊、黄铝罐啊、啡胶樽啊，咁啊四电一脑啊、小型电器咁样啦，咁都有呢啲。叫社區智能回收車嘅，咁呢個社區智能回收車咧就會周圍走嚟走去啦。咁你上翻環保署個網頁就會睇得到啦。咁你話喂，屋企真係好多廢紙、哦。好多金屬喎，好多塑膠樽喎。 你做盛行啊？啲屋企擺埋咁多呢啲嘢嘅？ 做回收嘅其實，咁、哦、所以就啊，好想即係叫做推動下環保啦。咁、樣就去呢、這個回收車嗰度咁啊，俾佢，跟住咧佢就會有個綠綠相嘅積分卡㗎啦。咁啊會嘟一嘟個二維碼，跟住咧你就會得到一啲積分。咁嗰啲積分幾好嘅喎， 可以換咩咧？ 可以換咧？哦、啊， 換翻啲膠樽啊！啊、我知道，应该系用翻啲可以再重用嘅嘢，譬如环保袋啊，咁样系嘛？ 唔系，好实用嘅， 系 换位啊，换油啊，咁样嘅、哦，所以咧环保咧有饭开。 因为换呢个实际啲，呢、這个 系啊， 呢、 這 个实际啲， 非常好啊！我觉得呢个理念系啊，佢系可以主要系用啲积分兑换日常嘅生活用品、啊。 但系咁样、啊，如果我回收咗个饭煲俾佢。要俾翻袋米我又何来有个饭煲煮饭咧？ 你理论上系 有 另一个饭煲 嘅，你先来换嘢。 但如果你屋企连 冇嘅，系啦，我哋自己睇下。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今朝早思芬咧继续为你带嚟 TDC Hotline 啊！嗱，一带一路呢一个全球发展嘅倡议咧，过去几年成功咁样推动咗唔少嘅跨国经贸合作噶。香港嘅企业啊，可以点样参与其中，同埋发掘机遇呢？香港贸发局咧同埋特区政府即将举办第五届嘅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噃。今日咧，我哋好高兴请嚟咗香港贸发局一带一路及对外事务部嘅主管郑家聪先生阿 Keith 咧，就为我哋介绍一下嘅。阿 Keith 早晨。 早晨。 嗱，咁喺疫情之下啦，今年嘅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咧就会喺11月30号至到12月1号，一连两日咧喺网上举行噶噃。嗱，相信咧一切都差唔多准备就绪啦。不如先同大家咧介绍一下今年论坛嘅模式同埋主题啊。 好啊，好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咧今年已经踏入第五届噶啦。咁今年其实个主题咧就以洞悉商机。共建可持續及共融的未來，我哋請咗咧嚟自中國內地啦、香港啦，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超過60位嘅政商界領袖，深入討論咧喺一帶一路倡議之下咧，如何喺同唔同嘅國家同埋專業領域嘅與會者把握新嘅機遇，共創共融嘅未來嘅。剛才主持都提到啦，今屆嘅論壇咧係會一連兩日移師喺網上舉行嘅。咁令大家咧可以即使受疫情嘅影响咧，仍然可以安心咁跨领域咁样参与所有嘅环节。今年我哋咧将覆盖更加广泛嘅议题同埋行业嘅， 亦都会安排网上交流啦，同埋商贸对接嘅活动。第一日嘅开幕环节之后呢，我哋会举行政策对话嘅环节。从呢个政策制定者嘅角度呢，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创造可持续共融的未来所做出的相关政策及讨论的。随后的大会主论坛主题亦都是以可持续及共融发展驱动全球的复苏。届时一众的商界翘楚将会分享他们对这个议题的一个相关的信念和实践的经验。 其实要开创到可持续及共融的未来，一定涉及到各个行业的通力合作。今年的论坛又怎样切合不同行业人士的需要呢？ 在这方面，我们和多个的合作单位安排了九场的专题分组论坛，涵盖了科技、投资、经贸、法律和保险等行业。例如我们和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合作的一场论坛，就探讨在新形势下的投融资模式如何持续创新，以促进国际基建的合作，共同危中寻机的。而和香港科技园合作的一场，就会谈论到科技抗疫和后抗疫时期的大湾区的商机。至于和律政司合作的环节，就会由专家探讨在促成交易和解争议的经验和见解。同时数码港亦都会和我们讲解大湾区新兴数码科技及新常态的智慧城市的商机。除此之外，金管局的基建融资促进办公室 EVO 和我们亦都会合办一场专题论坛，讲解可持续基建融资的最佳实务和经验。另外，香港金融发展局和香港银行工会亦会和我们讨论香港如何在一带一路中推动集资和融资。另外，亦都有保险业监管局和我们合办的专题论坛，主要就会剖析香港在一带一路作为风险管理中心的角色。另外，投资推广署亦都会支持协助我们组织另一场有关初创企业和年轻商业领袖的分论坛。最后还有一场是主要针对中小企业的分组论坛，我们会请来各界的商业领袖剖析有关一带一路境外商贸合作区和销售的一些的机遇。 我知道过去四届的论坛都设有投资和商贸配对的环节，不知道今年是否都继续会有呢？ 是，当然。正如我刚才都讲，今年的论坛所有的环节包括投资及商贸配对环节都可以透过线上形式参与的，希望帮到更多的与会企业代表发掘有关一带一路的商机。我们会按照项目的内容、投资者的需求以及服务供应商的专长，配对条件相符来自世界各地的项目拥有人、投资者和服务供应商，以视像会议的形式进行一对一的项目对接会。除了一对一的项目对接会之外，大家亦可以参与四场不同主题的一些的投资项目推介环节，包括了城市发展、能源天然资源及公用事业、运输及物流基建和创新及科技的。咁可以喺呢四个唔同嘅主题环节咧，听取嚟自各国经挑选有实力嘅项目拥有人咧，介绍投资项目嘅发展潜力。今届论坛咧，仲有一个虚拟展览嘅部分嘅，近50间嘅企业咧，项目拥有者啦，同埋各国嘅投资推广机构咧，喺全球嘅投资机遇专区同埋香港嘅专区咧，提供线上嘅参与嘅，亦都可以为与会者咧带嚟一个全新嘅体验嘅。 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论坛的详情的话，可以浏览网页 www.beltandroadsummit.hk。 Thank you， 麻烦 你。 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论坛详情，可浏览网页查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嘅消息令人鼓舞，但关注多个国家嘅确诊个案急升，强调不能自满。美国药厂莫德纳早前公布，正在三期临床试验嘅新型肺炎疫苗有效率达到接近95%。计划在未来几星期向美国申请紧急使用。

越識得耐嘅人讚你，你就個反應冇咁大， 越冇感覺。 越唔識嘅，甚至乎可以去到話唔識嘅人讚你咧，你個反應越大啊嘛。你喺乜嘢地方？最容易睇到呢個現象， 社交平台咯， 就係、是、啦。 即係如果我媽留言贊我我就覺得梗嘅。 係啦，但如果一個唔識嘅， 唔識嘅聽眾贊你， 聽眾一號咁樣贊你咧，你就會飄飄然。 係啊， 反之亦然嘅喎，鬧你一樣嘅喎。 哦， 即系如果佢赞一个你好熟嘅人闹你咧， 即系我妈闹我咧就耳边风咁， 耳边风一个唔识你嘅人闹你咧，你又梗系会摆个心度揞住嘅， 系好在意，系啊，哦呢、這个就系哀伦心的不精法则啦。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哦，如果喺公司啦，咁譬如你系一个新入职嘅同事咁啦，咁把口好啲咧，其实你真系会氹得人开心噶，系、因为嗱你同嗰啲同事关系就即系未建立啦。都即係關係尚淺啦，咁如果你把口好啲，即係當然唔係虛假嗰只啦，咁去讚美一下人哋咧，人哋咧真係嗰個喜悦感會大啲嘅喎， 係、好啦，你講到呢個咧就係、當事人你會有種喜悦感啦，即係你識嘅人就冇咁大，唔識嘅人就大啲，係從當事人嘅角度出發啦。 係， 咁你點樣睇啊？即係你係當事人啦，咁你睇到有人讚你， 係 一個識嘅。一個熟嘅，一個唔係咁熟嘅，好啦，咁兩個咁樣讚你，你自己又點樣睇呢啲咁樣嘅讚美的說話？ 我覺得都係中肯嘅。时都系咁，唔系嗱，咁我咧嗱，人哋赞你咧，咁你开心咗，首先呢个我觉得都好紧要啊，又唔需要话即刻起咗杠，觉得人哋系咪假先嘅，咁慢慢你会即系睇到嗰个人嘅性格噶嘛，咁但系反之亦然咧，即系你话人哋话你嗰啲咧，我就觉得唔好咁即系摆上心啦，即系其实我觉得个出发点都系睇你自己个心情咯，即系影响到你，即系如果佢讲一句说话，无论系善意嘅方言又好，或者系即系纯粹氹你嘅，咁如果你觉得开心嘅，你咪受咗佢咯。咁但系如果人哋讲嗰啲嘢系即系批评你嘅，咁你自己即系当然你谂下系咪自己又唔啱先啦。如果都唔系嘅，你觉得可能佢误会你，或者佢对你唔系好认识，就有一啲好主观嘅批判啊咁样。咁我就觉得诶，唔需要太过在意咯。 所以我觉得咧，其实咧，崔杰同呢一样嘢都系附带咗咧，就系、如果嗰个人嘅赞赏同批评咧系连带埋个解释嘅，即系譬如话诶、我觉得你今日讲得好好，因为咧你讲咗乜乜乜乜，或者你嘅表达方法系点点点，咁你会觉得信服啲咯。如果斋系就咁赞你咧，我就会有少少怀疑，系咪噶？你系咪真系听清楚噶？同埋你确保你真系冇听错，你讲嘅嗰个系我，即系我就会有呢啲疑虑啦。 但系你哋嗰个标准咧，系冇一个标准噶，即系何谓赞，何谓弹， 系 即系冇一个标准噶。咁如果你话我中意，我觉得佢系赞我赞得啱我听。我覺得佢鬧我鬧得錯，我唔聽。咁、其實呢個標準咪即係等於你自己篩選緊你自己想聽嘅説話。 係、啊， 咁 係點啊？ 幫唔到你嘅喎。 咁如果唔係靠自己判斷，冇人比自己更了解自己嘅喎，又 自己最唔了解自己嘅就係自己啊。 咁唔通我要揾阿鐘哥嚟幫我評評你咩？ 嗱，呢個有機會，你揾一個直頭係完全冇關係嘅人去睇咧。可能真係旁觀者清嘅、所以好多時候除非你話去到我哋呢啲咁樣嘅老 pat pat 個道行係，我真係知道自己做緊乜啦，即係我哋好清楚。咁跟住咪會去衡量究竟所有呢啲説話，即係究竟你係真啦，定還是假先，有冇用先？嗱、鬧唔一定冇用嘅喎，鬧可能係佢唔知點樣表達，但係講咗一啲好中肯嘅意見。讚、可能佢係有動機嘅，即係未必一定 係討好你。 係啦，因為我跟住想講嘅就係，如果調翻轉頭，大家好熟呢一個玩法啦，我叫做好熟呢個玩法。我啱啱識一啲人，我係咁樣讚佢，咁我咪好容易入到佢個圈子咯。因為我識得玩呢個遊戲啊嘛，因為我知道對家一定會聽我講嘢啊嘛。 係啊係啊， 咁所以呢個又係另一個危機嚟噶嘛。 但係呢個就正正就係我頭先所講啊，即係如果你一開頭識一啲人咧，你用咗佢呢一個嘅法則咧，可能真係會令到你嗰、那個之後同佢嘅關係容易打得好咗。 好啦，咁呢個法則你又除咗喺呢一個分享平台上邊，你仲喺邊度最容易見到啊？ 嗱，其實咧佢有講嘅，佢話喺戀愛上面都完全應用得到的。 唔好講戀愛啊，喺六。 咩咧？ 咩啊？ 冷静啲先，冷静啲先。 兰桂坊啊？ 哦，点样咧？兰桂坊系点样 用咧？你有冇留意？大部分如果想系即系搭讪嘅男士行去，小姐，你今日好靓喎。即系我心谂靓咩啫？靓乜嘢啊？无端端系靓靓咩？ 呢啲咪就用緊呢個法則咯，即係一嚟一個唔識嘅人啊，我賺咗你先，跟住你就覺得哇，我春心動啦，即刻咁樣，你就用呢個方法咯，即係會唔會有一個男仔行埋嚟，喂？你今天冇化妝喎，好肉酸啊，大佬！ 咁真係猛喎， 係啊，嬲 喎！所以讚美嘅説話咧，真係有佢嘅功效。頭先我講話戀愛咧，佢另外一個詮釋啊，當然頭先鐘哥講嗰個都啱啦，即係一開頭讚美嘅都會令人哋個感覺舒服啲。第二就係、是、你有冇發覺咧，即係一啲新識嘅朋友過嚟 approach 你，即係對你有意思嘅，會容易過一啲識咗好耐嘅人。即係可能已經同你已經有好長遠嘅關係啊，或者已經做咗朋友十年八年啦、啊，咁樣都有呢啲 case， 但係咧相對起咧會少啲嘅，因為就算嗰啲已經成為咗你朋友，你認識咗佢好耐嘅人，點樣去讚你啊？點樣去講一啲嘢咧？你都可能已經覺得冇乜特別嘅感覺啦，係啦、 啊， 即係冇咁新鮮啊嗰種嘅感覺。 所以成日有句説話你都聽到噶嘛？大家咁熟唔使講呢啲啦， 講呢啲啦。 嗱，點解大家咁熟唔使講呢啲咧？即係就算大家熟。如果對家做得好，你都可以讚佢噶嘛。但又調翻轉頭，當你係當事人嘅時候，大家咁熟，你做咩仲讚我啊？你又會唔聽喎？ 咁所以我哋而家咁熟，都唔使講埋客套嘢啦。 若不甘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更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还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吧。纵是微笑，也不松懈。住安排，藏着澎湃，当齐集盛放，能敌不坏，每度微笑，平凡出伟大，可会遇上高级危难状态，亦有种默契，从未瓦解。如果漆黑中觉渺小，一光源，只要全能源，便破晓。 十分啊，听日 Rubber Band 嘅每度微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7度，今晚会渐转多云啦，吹和缓嘅偏东风，早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啊。展望咧，听日大致都系多云嘅，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天气会温暖，早晚有一两阵嘅微雨同埋薄雾。室外气温而家23度，相对湿度79%。 我是林慧，每朝见到心爱的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好啦，问阿欧又问下崔杰同，记唔记得呢之前内地有一个叫光盘行动。 哦，有啊，好似系食。要 食 晒 冇错， 唔好做大嘥鬼。 系啦，其实真系说穿咗，真系唔好做大嘥鬼啦。光盘即系食完之后咧，就舐干净嗰个碟， 系 发光嘅、嗯、啊！咁啊，真系唔系大嘥鬼啦。咁样咁啊，之前咧有啲叫做国策出咗嚟啦，咁啊呼吁大家都系要遵守嘅，咁啊都系好事嚟嘅。咁啊，始终咧即系有阵时，譬如可能系华人嘅社会啊、嗯，即系觉得台上面嘅餸菜够豪够多，就够面。 嗯， 系啦，咁啊容易有呢一个嘅 concept 啦， 都系嘅。不过细个嘅时候，其实中国人都系主张有衣食噶嘛。 系啊，我都 系咯，话衣食父母。 啊，几时会变咗咁样嘅咧？嗬， 唔知从哪一天开始咧，就要叫到成台都系啦，跟住又唔攞走啦咁样。咁、不过其实内地都好多朋友即系食剩都会攞打包嘅，都有咁嘅文化嘅，又唔好一竹竿打一船人。但系呢个光盘行动系要。在 live 的时候你叫十碟餸要吃晒定还是攞走算不算先都算其实。 攞走都算。 都好啦攞走都算。攞走都 OK, 咪分两日食囉。 对呀咁攞走咪慢慢食囉系咪先。好啦咁呢个光盘行动之后呢咁又有地方呢就再将呢个光盘行动升级咁样。好啦佢点样升级呢咁佢哋有啲嘅定义嘅佢哋就话到啦。嗱今次呢就再将呢个行动升级呢就希望呢有一种叫做咩呀文明嘅健康飲食。咁提倡大家咧就係膳食梗係要平衡啦，係咪？而且咧，佢哋除咗咧就係話食物之外咧，佢哋更加話到都鼓勵大家咧用公筷、 哦 啊。用公筷呢個 concept 咧，其實我都覺得係幾必須要 啊， 因為始終即係衞生又好緊要啦，係咪？好啦，佢哋又話到咯，咁希望大家又可以適量咁樣取餐，即係意思即係話你食幾多就嗌幾多啦。咁、之前更加就話到，譬如我哋三個人去食飯嘅，我哋嗌兩個人嘅份量，即係嗌少一個人嘅份量，咁大家食唔夠，先至再嗌。咁、連打包嗰個盒咧，都隨時可以慳翻，咁都係一啲咧即係好嘅方法嚟嘅。好啦，咁佢哋又話到咯，喂，如果大家咧係一啲譬如婚喪嫁娶嘅一啲叫做大型嘅活動啦，间活动啦，咁之后咧，就算要食饭咧， 系 佢哋都鼓励大家一切从简。 哦，但系其实咧，你去 摆酒去摆 酒饮啊嘛，系啊，都会打包噶。 系啊， 我哋即系熟嗰啲啦。当然你唔系普通宾客咁样摆低人情，然之后食完就又食又拎啦。咁但系你话譬如主人家嗰啲见到譬如摆生日饭又好，或者婚宴都好，咁有啲送剩咗咧，其实酒楼嗰啲侍应都好好啦，会帮你包翻好，尤其是一啲比较贵啲嘅菜式啊，甚至橙啊、水果，即系带得走嗰啲咧， 橙都唔知几多人攞啊。 系啊，都会问你会唔会想 攞翻几扎。汁都好啊，系咪 啊？ 落翻袋橙酒， 系啊， 系啊， 所以 人去饮都会有呢个情况出现。 系啦， 猪头咧都会攞翻去煲粥啊。 系啊， 系啊，其实香港人系好有衣食嘅，我成日都系咁觉得。好啦，咁你仲有啲新嘅方向嘅，又话到以后咧唔可以再播嗰啲叫做大胃王嘅比赛，系啦。 但系大胃王通常都系食晒啲嘢噶， 譬如小林尊嗰啲咧就搞唔掂啦，以后 即系可能鼓吹。 食得太多又唔得， 食得太 多， 因为咧唔系佢哋嗰个咧，佢哋嗰个因为大胃王，其实我哋一个人本身食嘢嗰个份量，可能我真系食一个热狗就够嘅。咁佢就鼓吹咗，其实要可以食好多，或者需要食好多呢一种嘅概念，咁啊令到啲食物咧就无端端就浪费咗。你原本嗰餐譬如小林尊好劲啊，食40几或者70几个热狗系咪？ 系， 咁你嗰餐可能够70几个人食嘅。 系。 但就佢自己一個人食咗啫喎。 但我覺得其實貼地啲咧，你播小林尊，你唔會令到我覺得自己可以變成小林尊噶嘛，即係你個影響力唔大啊。反而如果你話希望人哋有一個即係飲食嘅觀念，唔好食咁多咧，反而我覺得係限制你話成日宣傳嗰啲自助餐，即係你從嗰一個角度睇下自助餐，你擺咗咁多嘢出嚟，每一晚、即係雖然好多人去食啦，但係食剩嘅食物有幾多咧？即使有啲餐廳話可能我哋都會將某一部分食物咧係捐去俾啲有需要嘅人，咁始終嗰 度都係一個好浪費，嗰啲嘢係擺唔到或者捐唔到。 同埋咧，即係做生意嗰啲人咧，佢好怕即係捐變成咗一個好大嘅常態，而令到人依賴咗呢個捐啊。 係， 不過有啲餐廳總廚啦，或者酒店總廚咧，其實咧佢設定自己嘅叫做 buffet， 即係叫做自助餐嘅餐牌嘅時候咧，佢已經諗埋咧，如果賣剩咗嗰啲自助餐，聽日點樣可以做一啲新菜式出嚟嘅啦。 係，不過人大咗咧，我反而就覺得其實如果你教育一下啲人或者宣傳一下咧，都唔可以話教育嘅，呢個係你自己自由選擇嘅權利啦。咁但係話到你人有翻咁上下年紀，其實你食咁多嘢個胃都負荷得唔好咧，食得多不如食得精，即係可能你個餐廳嗰個嘅宣傳嘅角度係啊，我哋做出嚟嘅食物咧係每一味都好食嘅，靚嘅，食到你啱啱好。你食得太飽，其實個人都辛苦啫。 係啊，即係所以成日都話咧，後生仔又中意食嗰啲放題， 係啊， 任家嗰啲。 我都好耐冇食過放題， 好耐啦。 因為離開咗僆仔呢個年紀真係太耐啦。 唔得，我今日即刻要扮一次僆仔。 所以同講得啱喎，其實 翻去仲要食放題。 而家追求嗰啲咧，即係會選擇一啲叫做精好味道嘅，又未必係真係會下下咧食到你個肚咧好脹咁樣。 係啊， 咁所以佢哋跟住有一個嘅叫做政策咧，都幾啱我哋用嘅。例如佢就話入到任何餐廳咧，就唔可以設一個最低消費嘅一個嘅規定。有啲鋪頭就話噶嘛，你最低消費你點都要可能係擺低幾多錢，或者係你要食幾多嘢點幾多嘅菜，你先至可以咧就係入去食飯嘅咁樣。佢哋話咧，而家其實內地有好多地方已經係唔可以俾你咁做，可能譬如我自己入去嘅，咁我食唔到咁多，系，咁佢就一定要我点好多， 咁你都要焗叫咯，叫到 你讲得啱啦，叫到成台咯，或者半张台都系送咁样，然后又焗住我，因为光盘行动啦，系咪？咁我又要咧就系打包翻啲送咁样， 咁变相可能佢 mark up 啲价钱，即系卖贵少少咯。如果唔逼你嗌得多嘅话， 系啊，咁 mark up 个价钱可能唔同嘅，又或者系佢做嗰啲送菜唔系用一个量去到取胜嘅。头先张杰同讲咧就 系 用嗰个巧手或者用嗰個味道去到取勝咧， 係 其實可能係嗰個飲食文化都需要去到好啲改變。 會啊，係啊，嗱，譬如舉一個例子，譬如東坡肉咁啦，大家都知道好流噶啦，係咪先？ 係啊，食唔到咁多㗎。 依家咧，我去親所有餐廳食東坡肉咧，佢都係得咧一嚿好細嘅，我哋玩嗰積木咁細咁樣嘅啫。咁但係個碟就好大嘅，咁啊令到你覺得咧啊，我又食到東坡肉，但係咧又唔會好醉舊，跟住咧又啊。感覺到味道，因為佢即係幾層嗰啲肥膏肥肉噶嘛， 係啊， 咁我覺得咧呢、這個可能即係個量咧就會抌開咗，反而咧食個精緻度咧就會係往後嘅一個飲食新常態啊嚇。 呢、這個過下口癮就 OK 啦，已經。 我都覺得係啊，即係睇下如果將來嘅話，大家去食飯嘅時候咧，盡量唔好用嗰個量去到取勝。其實真真正正令到我哋食得滿足嘅咧係咩咧？係嗰個味道。 又要攞翻鐘哥嗰句出嚟啦，係咩咧？就係食咩唔緊要。最紧要系同边一个一齐食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十一月十七日系一年嘅第321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44日。1969年十一月十七号，第一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正式开始，经历两年半，直到1972年五月。美国同苏联共同签订反弹道飞弹条约，同时签订为期五年的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至今近五十年，进行的相关协议有八种以上，即使冷战结束以及苏联解体之后仍然继续。2010年，美俄成功改签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两国需将核子弹头数量限制在1550枚以下，飞弹发射架和轰炸机数量减少到800架，并建立新的财务监督机构。11月17号出生的朋友，无论在家庭、工作或者社会上，都有能力将不同的意见融合，可以说是人与人之间的桥梁，十字路口的交汇点。不喜欢无谓的争吵、分歧或者有差别的待遇。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追求和平的工作会不会是你发挥所长的地方？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什么启示？签订条约令大家觉得世界走向和平，但是现实世界到底走去哪个方向？ 水龙尾就亚街路街，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马坑涌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而红隧的香港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告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头先讲到比较塞车去到亚街路街啦，而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九龙去香港都有车龙排到富荣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培正道都是挤塞，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在弥敦道，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挤塞，车龙排到海云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挤塞，龙尾就在九龙湾港铁站，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美欣，有冇下载 Hong Kong Blood 手机程式？ 叔叔梗有啦，睇晒血库存量同定期预约捐血。我仲知喺流感高峰期嘅时候，同埋打风落雨后，更加需要大家踊跃捐血。 叻！而家仲有全新流动捐血车，可以预约去商场、写字楼、学校同屋苑，周围去都系为咗方便你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 可以救三个人。 伦敦有条大桥，对你来讲可能只是一首童谣， 但在背后原来隐藏着一场战争的历史，和在古时对皇室的控诉。 所以说桥不只将两个地点对接起来，还接对着很多历史故事。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是这样说，今集畅谈东西方古代名桥，探讨桥与宗教和战争有什么千丝万缕的关系。 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离难清晨，发出啲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九点零七分，投资 O2O 和大家看美股表现，试试疫苗再开发再传来好消息，美股三大指数大幅上涨，导致以全日最高位收市，直扑三万点的大关，收报29,950点，升了470点，是今年2月12号以来首次创了收市的新高。转个角度讲港股，昨日港股表现都挺好，恒指升224点，分析指数香港的经济前景虽然仍然未明朗，但是预料资金会轮流在新旧经济之间轮流炒动，大市短期内维持上落的格局的。美股有得升，星期二香港的股市应该都是这四个大字，就是升升升升升。 我是郑子诚，在电台我是音乐情人，在电视大家说我是完美奸人，你而家听到我把声，冇咩阴谋噶，只系想好清楚咁话俾大家知。若果你哋仲想睇我饰演嘅电视角色，就要喺今年12月1号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之前，加翻个机顶盒，又或者换过架数码电视机啦。因为你嗰架有雪花嘅模拟电视，好快就睇唔到噶啦。若果有经济困难，关爱基金会有资助，要喺出年7月15号之前申请。查询电话系。 2922-9230。 我是林慧，每朝见到心爱的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9:09啊，早晨啊，李医生。 早晨，李医生。 早晨啊，我把声靓唔靓啊？ 靓。嗯。点解咁问咧？ 唔系你把声不嬲都靓，但今日好似有啲隔膜啊。 系直情隔膜啦。我而家咧系戴紧乜嘢口罩啊？ 唔知喎。 佢写住盛装。 系啦，我系上个星期六啊，圣约翰受婚仪式咧就人人一个纪念品。咁呢个咧就话可以。重用60次嘅洗咗先啦，清水洗啦。咁但系咧都系几焗下嘅。 你唞唔唞到气啊？而家 如果唞唔到气，我就已经唔会讲嘢啦。咁啊，不过就系唔系咁容易，即系同一个戴一个 N95 咁又系好辛苦。咁所以话呢个咧就系嗱，佢话防水喎。咁你防水，梗系出边有啲胶噶啦。咁你咪仲焗吓。咁啊。但系咧，咁你要再谂一谂，想当日啊，个个要戴 N95 做长时间嘅嘢，又唔可以掂个口罩、鼻痕，又冇得拗嗰啲咧，嗰啲工作人员啲苦法啦，系嘛？你见到而家做翻嗰啲戏嗰啲咧，就系冚唪唥都话一条痕嘅，面上面一条痕，就因为口罩一路箍实。咁就要致敬，咁所以话咧，而家做节目咧都要换一换、這個。 你又要换翻啊？ 唔系点做啊？点做节目啊？真系。 因为何苦咧？正话都叫你换咗先入嚟噶。啊，医生系都唔听我讲。 佢要 show 俾我哋睇啊！ 系啦，系啦。嗱，今日先带咗几个樽嚟。 系 嗱，呢一个黄色嘅樽咧，就系、是、普通我哋话好多时候喺普通嘅化验所啊，或者而家最初期咧。在政府派的裸痰裸深喉唾液的樽、 先形容一下先，佢一个医生想问一问个黄色个盖系咪必定系呢个颜色？ 通常都系呢只嘅，好多时候呢只。 佢一个另开嘅胶樽啦，咁呢、這个一个好似细细地嘅罐咁样啦，个盖就是黄色嘅，咁下面一个透明嘅胶嘅一个容器啦，咁普通拧住佢就 OK 噶啦。咁呢个就系裸痰同埋深喉唾液。 其实咧。呢一挺嘅所謂樣本瓶咧，小便又為佢，大便又為佢，乜、都係佢嘅。 但你唔會重用噶嘛？ 唔會嚇，呢個燒有毒嘅。好啦，咁啊，但係好奇咧，到咁上下咧，咁啊，我同政府攞嗰陣時候，喂，佢寄啲樣本瓶嚟咧，係細細樽 嘅 啫。 嗱，咁又講講呢一隻啦，呢、這個另一種嘅容器咧，佢就好似一個我哋以前細個食嗰啲丸咧， 補咩丸 嗰啲咁樣，就大啲， 係啦， 一同大啲。咁仍然咧個頂都係有一個另開嘅樽蓋啦，係 啦， 咁裏邊就係一個容器咁樣嘅， 係啦，嗱。 呢、這个又是俾自己翻去攞， 好似一粒不心电咁大嘅 size 啊！ 梁荣忠兄，如果你攞痰攞落去，你攞得准唔准咧？ 系咯，我正想 攞到落去咧， 咪睇下摆咩距离啦，摆远啲可能得嘅，即系我哋 飞剑飞入去 啊！飞剑 啊！你最后飞咗人哋度咧，咁所以咦？最近咧有一个另外一间私营化验所咧。攞痰 咁得意嘅， 佢呢度有个 filter， 好似个漏斗咁样。 呢个第三种，佢好似有两粒不心电咁高，但系咧即系都系个透明嘅容器，但系佢个顶嗰度咧好似有一个漏斗型嘅入口咁样嘅。 系啦，咁啊呢个漏斗咧即系比个窿大好多啦。咁你就攞痰落去咧， 系 有攞到啦。 哦，咁呢个 有改进，呢个好啲啊。好啦，咁啊，但系咧喺而家咧。有啲幼稚園啊，小朋友話：啊，你咳發燒翻嚟咧，你要睇醫生，然後咧有個核酸陰性證明。 嗯， 阿媽就拗頭咯。喂，佢小幼稚園 K2 啫喎。 嗯， 你叫佢攞痰，佢點識攞啊？因為好多媽咪20几岁都唔識攞痰嘅，咳痰係唔識嘅。 嗯， 咁啊個老師又拗曬頭咁啊，梗係翻去問主任，主任又問校長咁啊，周圍揾。咁如果你一睇翻咧嚇，喺衞生署出嗰張 form 嚇、啊，即係點樣又要要求乜咧？其中有一行係 stool 大便嘅。原來大便咧係驗到有冇新冠病毒嘅。嗱、呢、這個咧係喺舊年嘅2020年啦嚇，喺、 已經開始咗咧，喺九月喺開始咗嗱，等我睇下2019，對唔住啊，2019年開始咧準備咧就係、是、做大便嘅測試啦，咁啊同呢個中大同埋政府合作嘅，咁一路睇睇點解要喺大便度測新冠咧？因為小朋友係好困難，佢點樣咳痰，點樣所謂喺攞個咽喉拭子啊、尿鼻啊，小朋友係非常抗拒嘅。咁、有冇一個容易啲方法咧？尤其咧，如果有啲好高危嘅喺第二度翻嚟嘅，你點樣可以知道呢啲小朋友係冇事嘅咧？咁所以佢就用呢個方法試下喺大便度揾有冇呢啲事啦。咁由呢個三月到八月啦，佢哋做咗2128個大便樣本，有六個病人係揾到，即係所以話係0.28% 呢個咁樣嘅試測到嘅率。咁但係咧有啲咧佢根本咧冇病徵，喺呢、這個所謂分泌鼻液啊嗰啲咧係冇事，但係大便咧就有嘅。好啦。咁啊，但系呢個問題咧就話，為我驗到，咁啊點咧？嗱，呢個咧佢哋第一時佢哋覺得咧，可能呢個有一個可能，雖然你喺冇病徵、冇發燒、冇咳，但係你繼續有可能一路口糞傳染，因為你大便有啊嘛，咁一路惹到人，啊咁啊，但係個問題永遠都有。咁你点做啫？呢个系好困难嘅事嚟嘅。 系 咁啊，对唔住啊， 唔紧要唔紧要。 但医生你咳喎， 系咯， 焗啊嘛，头先 系啊，头先个口罩啊都系。 唔使唔使用几嚿容器攞少少样本先啊？ 诶，唔使，唔使。好啦，咁啊，所以话就系可以大便咧就可以验嘅， 系、 但系咧就几系咪又系咪咁容易咧？咁样、因为只系咧。照我所知咧，就係政府你去中大合作啊，是有呢啲咁樣嘅研究做到出嚟。 係、 好啦，咁啊呢個新冠嘅病毒咧，即係令到我哋真係好頭痛。出行又唔知點，諸如此類。咁啊，亦都係希望咧，即係只希望個疫情盡快過，因為疫苗咧而家個個都話自己好大成效。但係有成效唔代表佢會持久，幾持久真係要一兩年先知。 因為而家又話多咗一間喎， 多好多間，根本我哋內地自己國內都好多間嘅根本。不過國內咧就好多時候國家機密，佢都唔想俾你知，係嘛？咁啊，即係我個個都有咪得咯，我唔使理你啦，咁係嘛？咁呢個好複雜啊，包括咗。好多政治問題啊，諸如此類，話不予置評。咁啊，但係咧就係、是、千祈唔好以為啊有啦掂啦咁樣，唔會嘅。因為病毒會變種，同時咧又唔知維持得幾耐，而最驚咧係有冇副作用。這個咧係冇辦法係咁快知嘅，只係用個時間。第二時間，第三都係個時間。 但醫生啊，再問一問，即係成日都話想測試嗰種藥或者種疫苗有冇副作用咧？通常咧有冇一個肯定嘅時間，即係十年之內先至會推出市面，定還是點啊？咁如果係咁樣嘅話，你必定跟唔到病毒嘅變種嘅喎。 係啊，呢個係一個大嘅問題啊！冇一個根本就冇一個規定嘅時間，係只係由不斷監察，所以希望如果一有事咧，就早啲去報告嚇，無論事務大小啊，冚唪唥都係講翻俾個監察嗰個機構聽，咁樣咧就希望搜實多啲咁嘅情報，咁係保障市民嘅安全。嗱，咁啊，另外咧就係、是、有一樣嘢咧，就係、是、藥，我哋希望有事要食啊。預防方面打疫苗啊，但係我哋幾時都話，唉，天然嘢，天然嘢，我唔食藥得唔得啊？因為天然嘢啊咁樣。嗱，有一樣嘢咧，就係講就講咗好多年噶 ，cranberry juice， 月莓汁嚇，嗰啲蔓越莓汁， 係蔓越莓，我好少食。 啊、你有冇饮啊？ 我有饮，因为对女士系特别好嘅。有时候，譬如你去洗手间啊，好容易感染咧，医生都会同你讲啊，你得闲可以饮下呢啲 cranberry juice。嗯， 冇错啦，嗰啲好好冇味嘅。 嗱，佢咧其实如果少糖嘅话，我觉得几涩噶，系、嗯、啊。但系如果你落到好味嘅话咧，你又其实摄取咗几 多 糖？我系 啊。 嗯，嗱，点解咧？佢嗱呢一样嘢咧就研究咗好多年噶啦。呢啲咁嘅天然饮品，咁佢嘅特性系乜嘢咧？好啊，好似阿 Kitty 话斋，喺女性嚟讲咧，好多时候有尿道感染、尿道发炎，咁啊佢可以。另嗱，佢有成分有好多啦，有水啦，有水杨酸啦，果糖啦，维他命 C 啦，啊，类黄酮啦，最紧要一只叫原花青素。 嗯， 系原花青素，尤其咧有一种叫做 A 型原花青素 PACS。 系， 咁啊，佢如果呢个原花青素系够高嘅话咧，可以压制尿道发炎啊。 嗯， 啊，咁点解会压制咧？佢呢度如果你係係飲咗好多呢啲咁樣嘅汁咧嚇，蔓越莓汁咧，可以令到大腸桿菌咧唔容易黐喺嗰個尿道嗰度嘅，係、 哦、 啲菌咧都無立足之地，咁啊點會去打擊你咧？ 係 嗱，呢個係一個尿道，嗱、呢個知道好耐啦。咁而家咧最近喺北京大學又有研究啦。他找500多人去试喝不同浓度的蔓越莓汁。 啊、不同浓度都有分别。 不同的是有些稀一点、 透过水啊。 透过水那些。 那发觉喝了8个礼拜。 为 什么这批人是这么特别呢？因为他们全部都有胃病幽门螺旋菌、有幽门螺旋菌的。那他们想了，如果这只蔓越莓汁可以令到大腸桿菌唔黐喺尿道，會唔會我哋飲呢啲去到個胃度又可以預防？等到幽門螺旋菌都黐唔到咧？嗱、因為佢哋發覺咧，呢一若飲呢啲汁咧嚇嚇，令佢啲雖然個胃酸好多咧，破壞唔到佢嘅喎，冇問題嘅喎，你諗下佢飲咗落去。都可以去到尿道啦， 系 啊，咁去胃嗰度实冇事啦，吓、因为有呢啲咁啊原花青素咧，吓、发觉真系啊，如果你饮得浓度够高嘅话咧、幽门螺旋菌一样系唔会黐住喺个胃度啊。 点样为之浓度够高咧？ 系啦，咁啊呢度咧就要慢慢计数啦。咁、通常，所以我就问，如果我哋买啊呢啲咁样嘅汁咧？有冇寫濃度嘅咧？ 係咯係咯， 嚇，因為佢個濃度真係要夠嘅喎，咁、所以話咧，嗱呢個好困難嘅啦，喺普通消費者，咁、唯有咧，起碼一日飲兩次啊，係、飲一大杯啊咁樣，真係可以，即係冇乜壞，我覺得，嚇、咁有呢個汁咧，令到佢個幽門螺旋菌再復發嘅機會咧係少啲啦。嗱、因為幽門螺旋菌，我哋好多時話你有胃痛，我哋揾到。咁啊，照樣食藥啦。 係啊， 但係咧，第一時有抗藥性嘅、越嚟越多啦。同時咧，佢會再翻發，醫唔到，大概有10-30% 咧，係對於我哋嘅藥物咧，呢啲幽門螺旋菌咧係有抗藥性， 係、 醫唔到。咁所以如果我哋唔係用藥，唔係用抗生素嘅話，而一樣保護到我哋個胃咧，咁咪幾好？ 係啊， 咁、但係又好得意喎。如果你話，阿鐘哥唔中意飲呢啲汁，有冇計啊？ 甜啊嘛，因為 有冇藥丸啊？有冇可以整粉啊？ 嗯， 發覺就唔得。 哦， 係啊， 暫時唔得。佢哋試過用呢啲咧，用呢啲莓咧，係做啲粉。 系啊，有啊，我见到即系市面上都有呢啲 supplement 卖噶，即系你唔使饮汁嘅，咁啊佢嗰啲都系即系蔓越莓素啊，咁样一粒粒胶囊咁样都有得卖噶。 系啦，但系咧喺呢一个实验对付幽门螺旋菌咧，呢啲咁嘅所谓粉咧系冇乜成效，都系要原汁原味啊 先得。 系啦，咁啊呢个就好得意嘅吓，咁所以咧就系要个个睇住啦，系嘛，睇下咧如果真系咧。 令到我哋个胃好啲，咁饮下呢啲果汁，亦都无妨。我相信唔系好贵嘅啫，系嘛？咁啊，仲有啦，咁我哋啊头先一路要改进啦，咁啊疫苗嘅改进啦，咁啊原来咧我哋嘅乙型肝炎又喺度好多研究嘅。我哋通常打咗好多年啦，由82年开始打咧，嗰啲所谓乙型肝炎咧系得一款嘅啫，即系个抗原系呢一种叫 S 抗原。而家咧喺芬蘭咧做緊有一隻係三種抗原一齊嘅，啊 S pre-S 一 pre-S 二，即係三支針一齊吉入去。 嗯， 所謂三支針唔係三支針。 我以為打三次啊，即係 S 跟住打一次 pre-S 一即係 pre-S 二咁樣。 佢哋撈埋一齊試啦，已經。咁發覺咧，佢係強好多，個免疫反應係好好，亦都可以係。即係所謂耐啲咁得，咁所以話咧，呢啲係未來我哋睇住，原來咧我哋都好多嘢革命緊，啊，乙型肝炎咧，亦都可能會有啲新嘅效果更好嘅針， 好啊， 咁啊即係話保障我哋人類越嚟越健康，啊，避免病毒啊嘅侵蝕嘅， 好，唔該曬李醫生， 唔該曬李醫生。 香港電台日本流行榜本週推介。 日本男歌手久保田利伸在他自己官方网站发布了一则的影片，叫做 Big Love Is Coming。 在片里面，久保田利伸化身成为一只的大恐龙，演唱回经典日剧《悠长假期》的歌曲 La La La Love Song。 而新的歌曲方面，出道34年，他早前宣布了推出全新作品 Boogie Ride。 这首的歌曲也都充满着 R&B 的风格，同时成为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久保田利伸 Boogie Rid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晨光追踪31。 早晨 ，K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小白，早晨啊 ，Kitty。 系有咩好介绍啊？ 啊，真係好介紹啦！今晚8点咧就有10:31啦。咁啊，預告下咧，今日晏晝3:30咧就有個 Facebook Live 喎。咁啊，一般嚟講咧就會有可能有兩個人喺度對話啦，係咪？係。咁但係今次咧就一個嘉賓咧，就係梁振英先生啊。 哦。 係啦，佢就會講下呢個教育問題啊。你都知啦，呢排咧有即係不停有啲教師俾人即係取消咗個註冊啦。其實都好大嘅懲罰嚟嘅，即係你話你俾人哋取消咗車牌，可能都係有個年份嘅嚇。咁會唔會咧就係、是、哦取消註冊之後咧，即係一世都教唔到書咧？有冇呢樣嘢就佢哋去研究啦。但係究竟啊梁振英講教育又會係點樣嘅咧？有興趣嘅8点再去睇下啦。咁去到呢一個日常8:30咧，咁就首先就講下啦，喺呢一個佐敦啊、油麻地區咧個街市嗰度咧，就會收集一啲咧菜魚啊，咁再即係剩翻出嚟嘅菜啦嚇，咁再送去呢個有需要嘅家庭嘅。咁呢啲義工服務係點嘅咧，就可以介紹一下。另外今晚咧都會有好多咧樂迷咧就可以研究一下啦噃。Bang Bang 聲裏面咧有 Kala 呢支樂隊咧成軍咗15年噶啦，咁啊佢哋咧就，唉，究竟點樣堅持自己嘅信念咧，忠於音樂咧，咁又可以睇下啦。另外咧有個新進嘅作歌手啊，唱作歌手咧就係、是、Michael C， 哦， 係啦，咁佢繼愚公之後咧就推出咗新歌啦，咁大家又可以喺上面欣賞一下，同埋最重要咧就係、是。知道喺呢個疫情底下咧，大環境底下咧，佢哋點樣繼續努力從事佢哋嘅歌唱事業嘅？咁今晚咧就係9:30咧，歷史2、3事咧，即係嗱，你自己決定睇唔睇啊？ 做咩事啊？ 因為咧個題目叫戰爭性暴力啊。 哦， 好沉重啊，因为 系啊，因为咧就呢个纪录片咧会探究下啦，喺七十年之间咧好多嘅战争强暴啊，呢个性奴役啊，同埋呢个性虐待事件嘅，即系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大战里边咧都会出现咗呢啲咁样嘅今时今日，特别系今时今日听翻咧，觉得吓有冇搞错？点可以咁样噶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咧呢样嘢历史古已有之，有啲咧净系利用呢个性啊暴力咧。去到將人哋嗰個種族啊，係啦，係滅咗嘅，因為你溝咗另外一啲人種來啊嘛，咁咧就會為呢個婦女啊，甚至乎佢哋嘅男性啊同埋兒童咧帶嚟好多傷痛嘅。 要有心理準備先好睇啊。 係啊，咁啊，另外啦，咁啊，去到今晚11:00午夜廣場歷史係咁話咧，個名就好靚嘅，叫做紅橋直跨天南。 是讲建筑的是吗？ 冇错啦，就是讲桥啊。是咁啊，即系唔系拱桥啊吓。咁啊，中国咧好多桥咧都系啲拱桥嚟噶， 系 即系用啲砖啊喺啲河上边。咁其实桥咧对于人嗰个生活嘅意义咧非常之重要啊。唔好讲咩啦，而家我哋啊即系过下对面马路啊，喺新市镇如果冇行人天桥，佢点算啊？系咪？ 好。 咁啊，今日可以了解下呢个历史啦。 好啊，唔该晒 Kason，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油麻地广东道一座唐楼星期日发生致命火警，政府表示消防处同屋宇署将展开特别巡查行动，留意60年楼龄或以上嘅楼宇有冇消防隐患。消防顾问梁锦德表示，现时大部分唐楼嘅消防设备都不足够。他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表示，即使现时希望这一类旧式楼宇加装水缸等设施，亦有一定困难，因为大厦的结构未必能够在天台负荷水缸、水泵等装置。另外亦面对电力供应不均的问题，电力公司可能要求业主将整座大厦的电力系统更新，涉及的费用庞大，可能令到部分业主却步。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明信在同一节目建议政府考虑让屋宇署先跟进这一类楼宇的消防问题，做好基本修葺之后再向大厦收回费用。宣布胜出美国总统选举的拜登说，如果总统特朗普继续阻挠权力过渡，会影响抗疫工作，包括分发疫苗，可能到时会有更多人死亡。拜登在德拉华州就经济政策发表讲话并接受记者提问。之前他和副手贺锦丽和多间大型企业的高层及工会领袖举行视像会议讨论经济问题。拜登说，如果特朗普政府继续阻挠权力交接，不肯和他的过渡团队在抗疫上合作，美国的新型肺炎疫情将会恶化。拜登说，商界和工会领袖愿意合作修补受疫情重创的美国经济，但强调疫情必须首先受控。他敦促跨党合作，以便国会通过疫情纾困方案。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的引渡到美国的聆讯在加拿大温哥华再度开庭，其中一名两年前涉及孟晚舟被捕的关键证人，一名加拿大高级警官拒绝作证。法庭文件显示，这名逆阴性张的警官据称是将孟晚舟个人电子设备的资料转交美国联邦调查局，他已经退休。孟晚舟的代表律师说，拒绝作证令人担忧，只可能会带来很多后果。另外在庭上，孟晚舟和加拿大政府的律师质询加拿大执法官员和边境官员。孟晚舟的律师试图指出拘捕侵犯了孟晚舟的权利，并争取以此作为拒绝引渡的理据。聆讯为期10日，据了解引渡聆讯定于明年4月结束，但上诉可能会令案件拖上几年。南韩再多230人确诊新型肺炎，是连续4日单日新增超过200宗个案，全国累计28,998宗确诊病例。南韩政府提升首都圈社交距离限制措施等级，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当我哋十五年后再见，遗憾依然。音乐说， 十五年后，当你实现的美好将来，能淡化我悲哀。 当你发现失恋，又有乜好怕？音乐说。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莫力克。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有位凌小姐喺度，早晨啊，凌小姐。 早晨，早晨，大家早晨，你都早晨。 咁我知道你今日打电话上嚟，一早预约咧就有啲事情啊，想激赞你嘅男朋友，系咪啊？ 系啊。 系啊，咩事个男朋友咁咧？ 我啦，帮我食啦，帮我剪指甲啦，系、 啊。哦，佢煮嘢俾你食，仲帮你剪埋指甲啊？ 即系要值得赞赏啦，呢啲吓，好细心。 好细心嘅，咁佢帮你剪指甲嘅时候，有冇剪痛你先？ 佢惊啊，佢话有压力。 有压力啊嘛，我都有压力，帮人剪指甲又惊整花你啲指甲啊嘛，有冇帮你错埋指甲啊，整到靓靓？ 有 都有嘅，油埋指甲又有冇咧？ 冇，我唔中意油指甲。 我唔中意油指甲嘅，嗱咁啊，你话佢有煮嘢俾你食喎？ 系啊， 佢煮啲乜嘢你最中意啊？煮粥，即系煲粥。 嗯， 电话电话粥咋系嘛？ 冇买，即我冇胃口食啊嘛，咁佢煮粥俾我食啦，系。 哦，就煮粥俾你食，咁啊又嘘寒问暖，除咗食得嘅粥，又有电话粥啦，肯定成日打电话俾你 ，sweet sweet 啦，系嘛？ 吓， 男朋友咁抵赞，咁啊有啲咩奖励佢先？ 写一石啦， 同埋奖首歌俾佢听。 钱都系买唔到嘅。 啱啊，你呢句讲得好啱。同埋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点唱咧，都系钱买唔到嘅。 系啊。 咁啊，有一只嘅歌，你都想送翻俾男朋友听，系咪啊？ 系谭咏麟嘅歌。 好啦，咁啊，多谢你嘅电话，凌小姐，祝你哋两个继续 sweet sweet 啦。 夜幕潜水，这世界可有谁？逝去了的爱情，会孤单。这莫潜水，人痛心因你别去，我已不懂得哭笑，望着你身影远去。 失告退。我已不懂得哭笑，就让我笑得告退。我已不懂得哭笑，就让我风中告退。 崔杰彤，点解你要做晨光第一线啊？ 起初我都谂咗好多个原因，但后嚟我发现唔系每一样嘢都要有原因，所以点解要做晨光第一线？我觉得系缘分咯。 梁明忠、崔杰彤、阿奥、林慧、白元浩， 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崔神厨房， 今日崔神厨房想分享嘅食谱就系韩式麻药溏心蛋。你就会问啦，乜嘢系麻药啊？其实麻药喺韩国菜里面咧，一啲都唔陌生噶，有麻药饭卷啦、麻药粟米啦、麻药溏心蛋啦。点解叫做麻药就真系考究唔到啦。但系麻药呈现嘅味道咧，就系甜、辣、咸、鲜都俱备嘅，包含咗酱油、糖、辣椒、蒜、葱、麻油、芝麻等等呢一啲嘅灵魂元素，就好似麻药咁样，会令人上瘾，忍唔住一啖食完再一啖啊！当然啦，今次整呢个麻药味嘅溏心蛋，个重点除咗喺个酱汁度，都要成功整到溏心蛋出嚟啦。你哋又知唔知道整溏心蛋有啲乜嘢技巧呢？呢个呢我非常之推介。点解呢？因为 溏心蛋有啲咩技巧 呢？用日本蛋，我有听佢啲师傅讲，唔知系咪真嘅 咧？我哋讲个酱汁先。因为点解我话好推介呢？就我试过咧整溏心蛋咧，腌过好多样嘢噶，即系你哋可能都听过，譬如会用花雕腌啊，或者一啲甜豉油腌啊咁样。咁呢一个特别咧，就系佢真系落咗好多配料落去嘅。咁佢成兜咧，其实落咗一啲辣椒啊、蒜啊、葱啊、芝麻啊、甜。哇！咁跟住 好多層次喎， 嗰陣味咧，個雞蛋係好豐富嘅，即係你好似食緊一個韓式，即係嗰啲醬油蟹嗰啲醬咁樣咧，係好香嘅嗰個雞蛋。好啦，咁頭先你哋話用日本蛋係嘛？用靚雞蛋，仲有冇咧？即係如果整到溏心蛋，其實你覺得 好似係個温度啊，係咪？烚嘅時候個温度，同埋我屋企有一個烚蛋器咧，就係擺落去同隻蛋一齊烚咧。 嗰個我都有， 跟住到唔知邊個 level 咁樣咧，即係佢有啲熱力 嘅。好信嗰嗰嚿嘢， 唔系咁大体都差唔多嘅，我觉得。但系 佢会点样用嘅？其实系 冇啊，摆嚿嘢落去，好似好似， 即系一齐摆落个煲度。 你系咪你系咪变色噶？你嗰个 系我想讲 Fermon， 即系温度计啊，谂唔到个名，突然间因为少用同埋少提嘅嘢啊嘛，咁啊都好似 OK 嘅，用头一两次，同埋我自己唔系太中意溏心蛋嘅， 即系熟蛋啊？ 唔系啊，即系本身就算食溏心蛋都系食拉面嘅时候叫佢整嗰只蛋，即系你喺屋企即系咁用心去烹调一隻蛋咧，我又未有呢个心神。 喂，但系一次过可以烹调好多隻蛋喎。 系啊，咁我二人家庭去烹调好多隻咁都系得两个人食，再加上可能系我一个人食咁样，系咪先？ 我自己就好中意食呢一啲鸡蛋嘅，所以我即系一得闲就会整嘅。但系上次咧，我真系有用过日本蛋，但系日本蛋都要小心啊，因为平时咧其实最紧要当然系即系好似阿 O 讲个温度同埋时间啦。咁当然你唔同嘅火炉咧，你一定要喺自己屋企试，即系就算我屋企个火同我自己屋企个煲，或者我用我嗰只蛋咧，同你咧都一定会有啲唔同嘅。我就系试过咧，我自己个方法啦吓，就系冻水落蛋，咁啲水就要冚过个鸡蛋面啦。咁跟住咧，佢水滚开始计，大概三分半钟到，即系我中意嗰个溏心个程度，就系水滚开始计。 跟住你就計三分半鐘，即係成個過程可能差唔多六分鐘左右啦。因為我係凍水開始落蛋計啊嘛。咁我試過咧換咗一隻雞蛋咧，就係另外一隻嘅日本蛋，日本蛋都有好多款噶嘛。係 啊 係 啊 係。咁我發現咦點解熟曬嘅？後屘我就發現原來呢一個牌子嘅日本蛋咧，佢個殼係特別薄噶。 哦。 係啊，咁呢個大家都要即係留意翻。 同埋日本蛋又細只啲咧，要食兩隻先飽嘅。即係如果突然間話喂好想朝頭早食兩隻雞蛋翻工啦咁樣，咁平時嗰啲本地蛋咧或者大陸嗰啲蛋咧，你兩隻咧一定飽肚啊。日本啲雞蛋咧真係細只少少啊，精緻啲啦，我形容咁樣。咁所以咧就要食兩三隻先會飽咯。 可能要揾翻啲大隻嘅日本蛋，如果要食日本蛋， 係好難揾咯，我揾唔到。我通常喺某啲超市嗰度睇咧，都係啲細只啲日本蛋，可能咁啱得咁巧咯。 咁當然啦，即係有啲人就話佢自己會滾水之後先落蛋，咁又係另外一個時間去到計，即係個蛋去到幾時先熟咧？咁呢個我覺得都冇所謂嘅，即係總之大家嘅方法唔同，拿捏到你中意嗰個時間就 OK 啦。咁不過通常大家遇到嘅問題咧、就係好啦，就係蛋去到你想要嗰個熟嘅程度啦。剝殼就煩啦，你知道熟曬嘅雞蛋咧係好易剝殼噶嘛，即係佢離罩咁樣噶嘛。 咁你自易啲搣啦，易啲搣殼啦。 咁但係咧，如果佢真係啱啱熟咧，佢係好黐住嘅，咁你會好容易哎呀 整爛啦。 係啦，就跟住啲嗰啲蛋黃咧就流曬出嚟。 你有方法？ 系啊，佢话咧，原来咧喺个鸡蛋个底部咧，轻轻鸡一针，跟住先摆落去嗰个水嗰度滚啦，咁然后咧就落少少即系滚嘅时候咧，落少少醋或者盐，咁啊可以令到嗰啲蛋白凝固，即系唔会爆蛋啦。咁然之后攞翻出嚟咧，即刻就浸落啲冰水嗰度， 系冷缩热胀。 咁跟住咧，佢就會係啦，令到佢剥嘅时候咧就容易剥啲。 哦， 系啊，下次可以系啊。 十隻雞蛋啫， 有學問噶， 又落醋，又落鹽， 又落鹽， 又落冰水， 又要 有緊針。 但係你諗下喎，喺出面食，你食拉麵， 唔怪啲鐘哥叫我入嚟做，平時鐘哥會坐喺度啊嘛。我終於明點解鐘哥叫我入嚟做啊？唔係嫌麻煩，係好麻煩喎。我再講一次，你十一隻雞蛋，你又要落鹽，又要落醋， 啊、 又要吉針，又要落冰水喎。好 系好啊！经过寻日同阿钟哥嘅了解之后咧，佢一个椰菜嘅就可以抌入去烚，系啦，等个椰菜自己开翻。 呢、這个我都觉得烦，真系觉得烦。烚蛋啫，唔使搞咁多嘢啊！ 冇我哋呢啲唔嫌麻烦嘅人喺度啊！你哋边有咁好食嘅嘢食啊？ 但系咧，鸡蛋咧唔好摆隔夜。隔夜雞蛋咧食咗咧，好似對男人唔係咁好，系啦。所以咧呢、這个话题我哋都系差唔多停一停噶啦，好嘛？ Okay, okay, okay. 我的享乐时代， 疫情以来大家对于那些杀菌、啊、消毒、啊、甚至乎清洁家居的工作做得应该特别足的了。那问一下你们平时你们刷牙洗面的时候毛巾、啊、牙膏牙刷和那个朗口钟通常摆放的位置是怎样的 呢什么啊没摆厕所那个星盘就是那个洗手盘那里。 咦我又唔会外露喎、 啊。咩呀、啊、 我会摆喺个镜箱里面囉、 啊。咁咪仲多菌 点解呀 你焗埋喎、 啊。佢要焗住喎、 啊。里面个湿度同个温度可以滋生得更快。 但你会抹㗎嘛。 你几耐抹一次先 两年囉。 即係欢乐嗰时。好你间唔时就会抹下即係譬如你平时个一个礼拜即係抹屋嘅时候咁你顺便就会抹埋囉。因为我觉得外露呢当然啦而家你就会即係冚低个厕所板去冲厕啦。但有时你有啲朋友上嚟佢哋唔係个个都咁听话㗎嘛。咁我就好驚佢哋唔知点样去洗手间嘅时候有啲咩菌咁样沾到上去你摆落个口度。 我知啦崔杰同其实你暗地里系驚呢好似人哋嗰啲呢网上流传故事即係呢整污糟咗你屋企地方搵你个牙刷嚟擦。或者揾你个闹钟嚟唔知滗啲乜嘢，所以你要收埋佢。 唔系，因为我惊咧去厕所，即系始终会有啲嘢，即系浅嚟浅去啦，系啦，排泄物啦，咁样即系冲厕啊，咁样有啲菌会走周围走啊，咁我唔想摆啲咁外露嘅地方咯。咁、其实正确方法系点咧？ 先讲咧，崔杰同你呢啲系咩自欺欺人嘅？ 点解啊？ 你以为摆埋就冇菌咩？ 我冇以为佢冇菌， 有第二啲菌， 安全啲咯。 所以我都话佢嗰个方法系防人嘅，唔系防菌嘅。嗱、嗯，我今朝就想讲咧，最近屋企添置咗一个咧叫做紫外线杀菌嘅工具。咁呢一嚿嘢咧， 我以为你带啲乜嘢嚟？ 点啊？ 见唔见我即刻反白眼？ 你有啊？ 反白眼，知唔知点解啊？ 点解啊？ 无聊啊！ 点解啊？ 你以为真系有用咩？紫外線照一照嗰啲啊，啲菌死曬啫，嗰啲咁樣係嘛？係咪嗰啲啊？ 嗱、而家坊間都好中意話咧，用呢一個藍光光觸媒嘅，你真係試過唔得啊？你覺得？ 唔係啊，我覺得即係係咪有冇咁容易啊？你可以消毒啊？ 我初初都覺得 係。你係咪嗰啲長條型嗰啲掃嗰掃嗰只啊？ 咩叫做長條型掃 嗰 個 嗰支燈啊？ 佢唔係淨係一支燈嚟嘅，佢其實係成個咧，好似攞嚟裝牙膏、牙刷、朗口中嘅。一个装置啦、首先呢佢係真係类似一个盒状嘅，你幻想一个横嘅纸巾盒啦、有个厚度嘅。 几大嗰度呀？ 同一个纸巾盒差唔多大，就真係 係 啦。咁呢其实佢个上高呢就係有几个圆形嘅窿，就攞嚟俾你反转隻朗口中嚟吸住嘅。 反转。 係啦，反转即倒吸係啦，个开口喺个底嗰度啦。咁佢下低呢都係有一条槽咁样嘅嘢嘅。咁所谓一条槽就係一个坑啦。就俾你將啲牙刷嗱刷頭向上咧，就喺上面咁掛住。 嗯， 咁佢嗰個消毒嘅位置咧，就係、是、掛住你個牙刷嘅嗰個位啦。其實咧，即係咁講，嗰、那個紙巾盒嘅中間咧就係嗰條燈啦。 哦， 所以咧，當你個攞口中吸轉同埋你個牙刷向上掛嘅時候咧，嗰盞燈著咗咧，就一次過消毒曬兩樣嘢啦。佢運作就係咁， 張哥你覺得點啊？ 佢仲幻想緊嗰樣嘢， 我以後見到佢白眼仲反緊喺上面， 越反越勁咁樣。 唔係，佢已經反咗個圈翻翻轉頭啦，我見到。 嚇，唔係我先諗咗啦。嗱，首先第一樣咧，咁大盒，成個紙巾盒咁大，咁我要揾一個位安放呢個咁大嘅盒咧，已經係一個難度啊！ 你唔好講啦，呢個廁所一定好大嘅。 有几大啫？个厕所一间房咁样， 摆喺盒纸巾下面咯。 啊、好啦，咁你一个咁大啦，跟住朗口中挂牙刷，仲要长时间开住，因为佢要着灯，佢先至可以有消毒功效。 因为咧，佢系太阳能噶，所以咧佢自己用自己发电噶，即系用光嚟发电。 哦， 哇！我即刻打到 有光就会着，冇光就唔会着。 呢个呢， 即系呢个厕所唔可以熄灯。 即系哦，即系可能要带佢出去吸一吸啲阳光嘅。 其实我讲完都觉得好笑。 厕所香港有几多家人嘅厕所系望到阳光噶？通常咧厕所都系即系不见天噶嘛。又或者你可能有个窗，但系嗰个窗通常都系开去嗰啲咩后边啲天井位啊，又或者好密不透风嘅地方， 系 好少可系你可以啊，我推个窗咧望见太阳，好少噶。 所以佢要带个盒出厅咯。成个盒带出厅咯，跟住烧即系烧咗毒之后就带翻入个厕所度。 唔系嗱，不过咁讲，因为咧，其实我头先听到咧，我都觉得呢个几好笑，我都即时谂起罗家英金句，就要攞支电筒 照 住先。 系啦，唔紧要，咁我当啊。我当原来佢我开光管，因为你都有光管噶，原来可以吸收到嗰个能源嘅话咧，咁但系你觉得有冇实际功效？即系你。有咩可以驗證到佢真係有呢個消毒嘅功效咧？ 嗱，我自己感覺上覺得咧，我就唔係因為佢防菌嘅最大目標而買，不過佢咁講啦。咁但係咧，因為我自己覺得咧，其實係慳位咗反而，因為咧嗱，我往日咧我自己擺嗰啲嘅攞口中啊、牙膏、牙刷咧，我就全部擺喺個台面嘅。 係啊係啊， 咁但係我而家咧就將呢個盒掛高咗。 哦、 即系变咗凌空啊！ 哦、就多咗一浸， 系啦，多咗个台面。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因为咧，其实我嗰个光效咧，因为佢只系每一次咧着嘅时候咧，系用六十秒嘅啫。咁同埋，因为你一日会刷几多次牙？讲真，钟哥，你谂下，你挂牙刷 一日两次咯， 系咯，最多咪早晚。所以其实佢又唔系话好需要用好长时间嘅电，因为即系六十秒啫嘛。咁所以我估计咧，即系平时用厕所已经系可以叫偷偷地插下电，插下电咁、即系一两分钟又可以插下，一两分钟又插下。咁所以咧，嗰個電源咧，暫時都未係一個問題。咁、但係我最中意佢嘅方法咧，其實我係覺得佢可以用嗰個光咧，令到你個牙刷同埋嗰個杯咧好快乾啊。 哦， 呢個先係精潔。 咁有冇熱㗎裡面？ 我唔覺得佢個盒有熱嘅。但係因為咧，有時咧我自己會定期洗朗口杯嘅。 哦， 我有時會發覺佢下底有水漬㗎，因為我啲朗口杯咧，就算吸轉又好點都好咧， 點都會有嘅。 係啦，點都會有啲水漬。咁我就會覺得哇，好似咧，尤其是而家疫情期間望見嗰啲漬咧，都有啲好似覺得唔係幾乾淨咁樣，同埋啲牙 擦咧，你好难会令到佢揈到好干噶嘛。 系 我以前咧，我就中意喺个擦头系向住个杯嘅，好似觉得冇污糟。 系 咁，但系后来咧，我发觉啲牙刷咧好唔襟身啊，即系好快就好似觉得霉霉地啊、噏噏地咁咧。我就尝试将佢向上，即系个擦头向上。 系， 但我又觉得咧，虽然佢叫做干净，即系干身咗，但系好似好黐尘咁样啦。咁于是乎，我就觉得呢一部机咧系令到我有一个安心嘅地方，就系咧佢系帮佢好快干咗啲嘢。起码你会觉得支牙刷好似襟咗，冇咁容易，好似因为啲水系令到啲毛咧又冇咁光滑啊，同埋好似嗰个折旧嘅速度会快咗咯。 系， 所以我系贪佢会令到佢整干啲嘅。 O K 啊，咁样。不过咧，阿崔杰同唔用得。 点解啊？ 你呢个盒摆翻落嗰个嗰个镜箱里边，其实闩埋咧都冇能源啦，黑晒太阳能啊嘛， 系喎。咁啊，都系留翻俾芭比用啦。 晨光第一线够钟啦，多谢多谢， 我都要讲多谢，多谢多谢， 多谢大家听晒成个节目啊，多谢。阵间系十点钟新闻报道。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我哋都要讲多谢，多谢，听朝见。